翻嚟本港。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宗數截至去年第四季末有12000多宗，按季增加近22倍，是2005年首季末以來最高。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表示，上季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宗数大幅上升，主要由于楼价进一步下跌。他提到，按揭保险计划下的贷款最新拖欠比率只有0.01%，比银行业整体按揭贷款去年底的拖欠比率0.06%更加低，显示按揭保险计划下贷款质素良好，银行按揭业务风险可控。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南风，是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086点，升3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76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30.13，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06美元，卖出1928.18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早上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咧都已经嚟到六点零九分啦吓，咁啊，早上嘅时间之余咧，亦都见到系二月一号开始啦，星期三，农历咧就正月十一嚟嘅。咁啊，今日啊二月份西历方面咧就正式开始啦。咁啊，希望大家工作啊顺顺利利啦吓。十八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4%。咁啊，天气方面咧都唔算。是不是寒冷的咯，可能朝早呢有少少凉意，咁大家呢早上的时候啦，咁都准备定少少加多一两件衣物，相信都应该足够的啦。咁但如果你话中午的时候呢，有阵时都见到大家街上面好多短袖衫，即係我哋叫短打，都好似已经冇乜问题啦。咁有太阳的时候呢都系和暖嘅感觉嚟嘅。咁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嘅早上。直播室继续呢都有白卷老师伯陪住你哋一齐起身。 晨光每日一格， 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好微妙，你可以仔细咁想一想，喺边一个同你一齐嘅时候，系令到你最开心、最自然、最舒服。亦都毫无顾忌，可以完完全全俾你做翻你自己。呢个人呢，喺你嘅心入边，佢原来占据住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地位。呢个地位好特别。可能呢个人你一谂啊，屋企人咯，系啊，屋企人当然咧会系令到你最肆无忌惮啊，对住佢哋咧可以毫不犹豫咁样去到释放自己。呢个系其中一个，一定系最重要嘅人啊。另外，如果你话喺你工作上边嘅，哦，原来你有啲同事甚至乎朋友都可以令到你好肆无忌惮做翻自己嘅话咧，咁都一定要好好地珍惜呢一种嘅缘分同埋关系。绝对咧唔系话个个人都拥有噶，如果有嘅时候，好好地捉住佢，遇到唔开心，遇到开心都继续利用呢一个你心入边嘅一个亲密关系嘅朋友。同佢多啲分享，建立好你哋嘅友谊，咁你嘅人生又可以多一个好好嘅亮点啦。 郑秀文一首歌曲《亲密关系》，时间嚟到早上嘅6:15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16啊，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你哋好啊。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又可以同各位听众一起揭啊揭啊，揭一揭下，睇下报纸又有啲乜嘢睇先。啊、我哋咧就啱啱过咗农历年啦，咁啊相信大家都已经透足精神噶啦。但系嚟紧啊，仍然有唔同嘅节日咧，都会一样等紧我哋噶噃。咁啊，睇下有啲乜嘢安排先。啊，踏入咗兔年之后啦，咁啊嚟紧亦都会喺唔同嘅地方嗰度有一啲嘅元宵彩灯展、哦，咁啊又系元宵佳节嘅时候啦。咁啊话时话。今个星期六啊，都已经好似系立春啦，所以你话时光飞逝得相当之快啊！康文署寻日嘅时间开始啊，已经咧就分别喺北区公园同埋荃湾公园举行咧就元宵彩灯展，展咧系展览嗰个嘅展，咁啊展期咧就会去到2月7日为止嘅，咁啊所以咧相信大家都有时间可以去嗰度睇一睇啦。啊，亮灯时间咧就系每一日下昼嘅6:00至到咧就晚上嘅11:00，咁啊啱啦，6:00咧就开始天黑噶啦，咁可以咧俾大家睇下呢一个啲灯啊喺暗黑嘅环境底下啊欣赏下呢啲咁美丽嘅灯，咁啊去到晚上嘅11:00，咁啊11:00之后咧，咁啊大家都要休息一下啦，咁啊亦都环保啊。唔好再着住嗰啲灯都啱喎。咁啊，北区公园举行嘅新界东元宵彩灯展啦，就以咧春天嘅意思咧，去到咧就系做主题嘅。而荃湾方面嘅咧，就以福气嘅意思咧，去到做主题嘅。咁所以咧都不一样啊吓。咁啊，其中咧就见到北区嗰个咧新界东啊嗰个元宵展啊，佢有啲譬如花开啊、鲤跃啊、兔洞啊。荃湾嗰个咧就有一个叫做金猫报喜喎，啊得意啊金猫，猫又唔系24，对唔住啊，又唔系呢个12生肖之一。好啦，睇睇北区公园嗰个先，咁啊透过咧有趣同埋得意嘅动物，吓各种唔同嘅色彩，有啲咧就系花啊，有啲雀仔啊、虫啊、鱼嘅造型嘅灯咧，就带出啊春回大地、万物苏醒嘅感觉，仲有处处生机嘅信息添，系寓意住新一年充满住活力啊！呢个灯展作品咧，亦都包括咧就系穿着住华服嘅康文署吉祥物活力仔，哦，同埋斯文喵，我唔怪之系猫啦，斯文喵，咁啊同市民一齐咧就渡河嘅，咁啊希望大家如意吉祥。另外咧就新界西元宵即系嗰个荃湾公园啊。同市民咧就一齐迎春接福啦，咁啊除咗活力仔同埋斯文喵之外啦，熊猫啊、兔仔等等嘅动物亦都会成为咧就焦点嘅作品噶，希望市民咧兔年健康富足。灯展特别咧就加入啊吉祥走桥啊，系咩嚟嘅咧？以缤纷嘅形热气球咧就点缀一下公园入边一啲小桥流水，唔知你知唔知啦？等市民咧就体验一下走桥嘅元宵习俗啊，象征住咧就祈福驱灾。相当之唔错啊吓，咁啊市民咧就可以准时啦，系已经开始噶啦吓。展期咧就去到2月7日，咁啊其实就大概一个星期啦。啊，记住啦，亮灯时间就每日下昼嘅傍晚6:00啦，至到晚上嘅11:00啊。咁你话喂几钱啊？入场费咁啊话咗康文署噶嘛，咁啊所以费用全面嘅。有关嘅详情咧，大家可以睇翻咧就系元宵彩灯展专题嘅一个网站就得噶啦。街灯咧就喺日出嘅时间就会熄，相反呢啲彩灯咧就会喺傍晚嘅时候就正式开始佢哋嘅工作啦。早上6:20，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台得 太内疚，最后唯有街灯见人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家有儿，家有狗，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闯下路，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怨由下个掌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心怎坚持，终须停一次。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环游，像微蝴蝶季节性追究，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荆棘丛，百亿回头，送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这生人的灯开一次足矣。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在三国时期，大家都知道刘备啊，三顾草庐啦。於是乎咧，就請咗阿諸葛亮咧就出山做佢軍師。諸葛亮咧就啱啱出山嘅時間咧，就咁啱撞上咗咧就係曹軍大將啊夏侯淳咧，就帶住十萬大軍去到打打打。既然咧就啱啱出山啦，咁啊梗係要有啲攝一攝啊咁多位嘅氣勢先得嘅。咁啊諸葛亮就自己行出嚟啦，佢就話到主公請放心，我自有安排。刘备就话到啦，系十万大军，唔系十万同大军，系真系有十万个人落嚟。 夏侯兄弟相当厉害，点打好呢？咁其实嗰阵时张飞同关羽呢就对孔明呢都系眼尾都唔睄一下，佢哋两个打生打死，咁点知又要自己吓阿大哥呢就三顾草庐先至揾到一个残弱书生咁出嚟。虽然都有指呢，其实孔明本身个人都高大嘅。咁但系始终都唔系武官啊嘛，武官啊要服一个文官咧，好难好难好难。咁大家都知道啦，孔明咧就非常之熟悉呢啲奇门遁甲啊等等唔同嘅军事嘅方式嘅。咁所以咧啊，真系厉害、啊。经过孔明嘅一番设计之后啦，汉军啊喺博望坡嗰度咧就击退咗曹军。夏侯兄弟都话：哇，系呢、這个孔明实在太过厉害啦！就是因为经此一役的关羽和张飞对诸葛亮就十分之佩服，关羽都忍不住讲了一句，诸葛孙先生果然是神机妙算，明不虚传，初出茅庐就大获全胜。茅庐呢就是指孔明的草屋，诸葛亮呢感恩刘备三顾茅庐的意思，接任军师啦，咁啊首战咧就令到曹军大败，立下战功，后人称之为咧就初出茅庐第一功，后嚟引申成为啱啱咧就上到社会或者自己工作岗位嘅时候缺乏经验，咁但系初出茅庐系唔系代表又唔好冇能力咧？你见到孔明就知道代表唔系啦。 旧同学伴十年未见谁有，未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学上能像谁没疑惑奔向，美好前程万里，开心一仗，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散落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回头看看发觉一月蹉跎，眨眨眼就流过，我愿我在跌撞里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和，漂流，这半生也都寄生于这星球，向世界呼求，祈求再把握我，亦有我壮丽宇宙。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散落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世间各位也都独自飞翔。浩瀚星空，岁月会讲，某日会懂，人生最大转意见，梦想在邂逅，每天倒数勇敢练习拥抱，那份谁会愈好，我愿我在跌宕里亦有 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之前，找你这首来自郑欣宜的新作品叫做仍会等，听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法國在當地星期二再有跨行業大罷工，發起的主要工會估計全法國大約有280萬人上街，單是巴黎就有大約50萬人。法國內政部發表聲明指出，共有127萬2千人參加星期二在法國各地舉行的抗議活動，其中巴黎有87千人。今次是法國近期第二次大罷工，上個月19日的全國罷工，工會說有200萬人參與，當局就說大約有112萬人，當中巴黎有8萬人。美國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區受冬季風暴影響，遭遇冰凍、降雪或者雨雪天氣，有地方要暫時關閉道路和學校。從新墨西哥州到西弗吉尼亞州，超過4000萬人收到包括道路結冰等各種形式的冬季天氣警報。美國氣象局說，除了影響交通，冰凍天氣亦可能造成停電。根據預測，德州因道路或其他設施結冰所受的影響最大。肯塔基、奧克拉荷馬、阿肯色、密西西比和田納西州部分地區亦將受到不同程度影響。阿肯色州在當地星期一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報道說，德州自星期一起發生過百宗的交通事故，首府奧斯丁發生十車連環相撞意外，一人死亡。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莫斯科會見到訪的埃及外交部長舒海里，舒海里向拉夫羅夫轉交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信件。拉夫羅夫說，俄羅斯準備好聽取一切關於調控局勢的建議，但西方國家正為向烏克蘭提供武器裝備尋找藉口，有關做法不能實現和平。拉夫羅夫又以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作比喻，指西方國家的行動只反映一件事，就是傾向無視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轉而採取侵略式行動，包括使用軍事力量，就好像對待調解烏克蘭危機的明斯克協議的方式一樣。在本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天星小輪加價，中環至尖沙咀和灣仔至尖沙咀航線平日成人上層票價由3.2加到5元，週末週日和公眾假期上層票價由4.2加到6.5，月票就由160元加到190元，長者免費搭船優惠會取消，但合資格長者和殘疾人士乘搭小輪可以使用2元優惠計劃，新票價將在4月3日起生效。政府發言人解釋，天星小輪客量近年出現下跌趨勢，疫情亦令旅客量跌幅加劇，公司2018年以來一直虧損，考慮到天星小輪的財務狀況，認為有必切需要調整天星小輪票價，在天星加價後收費仍然是最相宜的過海公共交通工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哎，老 西啊，2月23号咧就系电话卡实名登记嘅限期啦，仲未登记之后就用唔到噶啦。除咗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噶。我哋公司都用紧唔少太空卡噶。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同埋指定负责人嘅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嘅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噶啦。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㗎啦。 收到，我会去登记㗎啦。 你仲唔快啲去，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㗎。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係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48至49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1月至2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6:37，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早上嚟嘅，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有白元浩小白，咁啊，电话旁边亦都有阿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啊， 话俾你听咧，午夜空灵嘅续集系乜嘢咧？ 系啊， 就系朝早空灵嘅。 系啊，就系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白元浩打俾你，即系呢个小周字啊。 系啊，真系吓亲啊！即系咩事呢？因为我哋直播室嗰啲电话咧，咁啊突然之间就响，咁啊因为白元浩打俾你啊，咁啊有阵时都会响啦。咁但系 suppose 咧，我哋就有个叫显示屏嘅电话入边显示屏就啊睇到有个来电啊咁样噶嘛，我冇谂到佢会响，哇！佢一响嘅时候咧，鬼屎咁大声，我真系都回，我都窒一窒啊。 问题就喺呢度啦， 吓 平时系闩咗噶嘛， 系啦， 点解无端端会开着咧？ 经过了一晚之后，他的铃声又再响起， 就是这里。不过不用担心的，农历七月未到， 是啊， 就算农历七月来了都没事担心啊， 没事啊， 没事都是这样啫， 不是咯， 你宁愿电话响啊定电话不响啊？ 宁愿电话响 又是啦，这个就是都市人的一种的那个现在那种智能电话病啊嘛，明明电话没响呢，你会好像有些幻听那样，觉得电话是不是响过，或者个讯息嘟一声那个是不是响过， 是、 啊、你会有一个幻觉在这里，成日好似觉得它响。 嗯， 这个呢就是心理学家都说这个人的都市人特别是用智能电话多的一个心理病。 哦，是啊是啊是啊，有些工作呢都会令到某些人呢是特别容易有这个病，即是例如是这样保险业的。 嗯， 系啦，咁佢哋成日都有啲客咧打俾佢哋噶嘛，咁佢哋成日咧好似凝住，又惊 miss call， 跟住又惊 miss 咗嗰啲 message 啊，所以成日咧个感觉真系机不离手，跟住一响嘅时候咧，可能啱啱譬如入行嘅，又 handle 唔到自己个压力嘅时候咧，即系成日凝住，硬系觉得个电话会响，都有呢啲情况出现。 系啊，成日凝住咁样先大件事啊嘛。 系啊， 咁电话有人揾你咪响咯。 嗯， 但系当冇人揾你，你以为有人揾你。不断喺度迎住呢件事会出现嘅时候，咁你嘅精神状态就一定会差嘅。 嗯， 所以呢个大家都要小心啲。咁但系当你电话真系响嘅时候，究竟你系紧张啊，还是系开心咧？ 嗯， 有啲人咧会觉得系电话终于响，你反而会松咗一口气，因为、 哦 啊、真系响啦，真系有人揾我啦。咁、 啊、 你会松咗一口气噶嘛？咁、 啊、 但系呢个又系唔好噶嘛？咁即系话你系永远期待紧。 有啲嘢喺你个电话又好，或者你身边又好发生，你先至会觉得舒一口气。咁即系你永远冇办法咧享受到你自己叫做 me time， 你冇办法享受到独处嘅时光。呢、這个又系好大件事嘅。 人咧 吓， 系你讲， 你讲，你讲，你讲，你讲。 因为人咧有阵时候我发觉咧、譬如我坐喺 cafe 或者自己谂住睇下书、阅读下嘅时候咧。我想大家都唔捨得咧，將個電話變成個 flight mode， 因為係啊，嗰一刻咧，其實係原本你諗住自己一個人睇書，但係你又唔捨得轉咗去嗰個飛行模式，係因為嗰一刻可能你仍然期盼住有人會揾你，萬一有人揾又點算咧？但係你又想一個人，好奇怪呢、這個心理。 嗱，咁究竟你係想一個人做嘢啊，定還是唔可以同外間斷絕聯繫先？嗱，呢個兩個諗法嚟噶嘛？ 係啊。 咁如果你係經常都會擔心，我同外間斷絕聯繫，我就大件事啦。咁即係你自己係建基喺同其他人嘅網絡上邊啊嘛。咁究竟你係邊個咧？你就會失去咗自己啊。咁所以我成日都特別係而家同啲學生講咧，我話每日起碼俾自己最低限度兩分鐘啦，一分鐘都得嘅，兩分鐘。你要俾自己淨化，之前我都講過，即係俾自己淨一淨，淨一淨，淨一淨係好簡單嘅啫，熄咗個電話去咯。 係兩分鐘咁少啊，夠㗎啦。 其實夠㗎啦，因為你而家叫人兩個鐘，啲人即係點都唔制，即係都係話喂，而家每秒鐘幾百萬上落，點都唔制㗎。 我諗都起碼半個鐘啦，係嘛？ 我有一個好嘅距離嘅，因為我上次都好似講過，就係話你譬如你搭公共交通工具。落车之后，即刻熄电话，由落车到行翻屋企嘅距离啫，咁咪够咯。嗱，你可能那个港铁站啱啱喺屋企楼下，咁如果楼下行到上去，其实可能系五分钟、十分钟， 系计埋搭啲咪十分钟咯， 十分钟啦， 系啊。 有啲可能系巴士站、小巴站边度都好，就算你坐的士，你落车。入到大门口搭 lift 上屋企，起码都两三分钟啦。就系嗰两分钟，两三分钟，俾自己静一静，即系好一个好好嘅回气嘅情况，每一日做一次啫嘛。一次啫嘛，好简单。当然咧，你话如果你住嗰啲好静嘅地方，落咗车之后系仲惊过打嘅，即系你梗系开住个电话啦。咁你咪将成件事。放翻喺入咗门口安全啦，甚至乎你冲完凉搞掂晒，临瞓之前俾自己静静地唞两分钟都得。咁但系呢个时间系唔可以划缺嘅。你唔好再依赖个电话啦，或者成日迎住有人揾你啦。 系啊系啊， 要俾自己觉得系唔需要有人揾你，我要静一静。两分钟、三分钟啫嘛， 系啊，都好好啊！我有阵时食完饭咧，即系如果跑下步嘅时候咧，我都发觉几多人咧，啲伯伯啊、婶婶啊，佢哋咧就真系好似拍拖咁样咧，喺附近嘅譬如单车径、行人路嗰度咧，散下步啊。咁你睇到佢一散步，可能佢哋真系半个钟，佢哋冇攞电话噶，咁佢哋有个伴陪下自己。傾下偈，嗰、那個感覺咧，其實我每次見到嘅時候咧，老實講，我心入邊第一覺得好温馨啦，第二我都覺得咧，佢哋真係做到遠離咗呢一個科技，而嗰個時間咧係屬於淨係屬於佢哋兩個嘅時間，其實好好喎，我覺得我真係 好好噶， 係啊， 所以而家譬如好多時候我都熄咗個電話佢啦，唔好煩啦，咁我可以專心做下嘢啦，你睇電視又好。做一啲research 又好咩都好，甚至乎咩都唔做，简简单单熄咗佢，咁等自己唞一唞，唔使长都话一两分钟，其实你每日可以累积到一两分钟都好舒服噶， 积少成多啊， 系啊， 好好啊，好啊，咁我哋转头再翻嚟一齐倾啦， 好， 唔该晒钟哥，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啊，上到上嚟嘅时候咧，已经令到我觉得好期待啊！将我嗰啲嘅唔开心啊，将我啲压力，将我啲烦恼咧扫走佢。今日咧呢位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咧，连扫把都拎埋上嚟直播室。 我唔系扫你系咪啊？ 人啊，喺内心入边都要洁净一下，大扫除咧嘅延续就系点样将内心嘅嘢。掃走佢！ 你突然間講潔淨咧，即刻好似去咗啲瀑布底下咧、啊，自己又淋住咧，清洗自己心靈。 係啦，我哋好多嘅情感可能係好煩擾住我哋。 屋企都要清潔嘅時候咧，有冇諗過其實我哋喺情緒上、情感上咧、哎，都需要有呢一個嘅習慣、 啊。要啊要啊要啊！咁、啊、我點樣？我点样清空我嘅情绪呢大师？ 清空又唔好话清空嘅，咁我谂又空唔晒嘅，有啲嘢又唔系话可以捽咗佢就唔见咗噶嘛。 成日都系话咩嘛，舍得舍得，有舍先有得啊嘛。 系噶，即系呢个系一个好禅嘅一个 题目。系啊， 不过咧，我谂有一啲嘅步骤啦，去帮自己令到自己去到一个状态。自己會好一啲嘅，係、 嗯、 啦。首先就係、是我成日話好似一個天秤咁樣咧，你去稱一稱，諗、嗯、一諗你呢一年啊，你有幾多時間係會有開心嘅時候咧、 嗯？ 我啊，即係笑點好低嘅，係、啦。 係咩？ 你聽我，如果有聽我做節目嘅，都會成日聽到我笑啦咁樣。咁、但係你會諗下啦，你今年咧真係會大笑、開懷大笑嘅時候係點樣嘅咧、嗯？有冇咧、嗯？多唔多咧？ 都有嘅。 係啊，嗱，而家拎張紙、拎支筆出嚟，咁、有冇一啲值得感恩嘅事？即係有啲貴人喎、 嗯， 有人關照我喎，咁、又寫低下啦。但係有另一方面啊， 即係寫啲好嘅嘢先係嘛？攞張紙出嚟 檢視一下， 檢視 喺呢一年裏邊 如何快樂？ 係啦， 有啲咩事令到你快樂、 有咩嘢 moment？ 有咩時間 你 係好開懷大笑嘅？譬如我逢係見到我啲中學同學咧、一聚埋一齊食嘢咧，我哋就即係 癲㗎啦， 癲咗㗎啦，好似翻翻去少女時代咁樣。 係啦，你都曾經少女時代過㗎喎， 大家都曾經㗎啦，係咪？咁咧，但係亦都另一個導向咧，就係話有冇一啲事情咧，今年係令你好困擾？我諗都有喺成個環境啊， 自身都實有啦。 啊，系啦，即系自身啊，都会有一啲事情系令你困扰嘅，系乜嘢嚟嘅咧？ 情感上面都可能有困扰 啦。系啊，即系会唔会个男朋友或者另一半又或者同事朋友有一啲嘅事情出现咗，令你唔开心咧？ 哎呀，有几个男仔喺我心入边，我应该点样选择咧？ 好困扰啊！你几个咁少系咪？咁咧就 你嘅困扰系因为几个咁少？ 系啊，就系得几个咁少。咁咧有冇啲咩令到你好即系悲？悲伤啊，好难过啊，咁或者即系好简单生老病死咁样，可能会有啲人离开咗你，呢个就好直接啦。即系我可能今年会唔会都有遇到呢啲事情咧？咁样去称一称，称一称咯，摆埋嚟称一称咯，咁啊睇下究竟边一个部分会多啲。而家嚟做一个结算啦，究竟会唔会其实我哋系抱怨或者一啲嘅怨气啊，系大过令我感到快乐嘅。嘅事情咧，系啊。 如果我即系我哋可以用一张纸，好似正反两面咁写，咁开怀大笑嘅就写，或者令到你觉得无奈、空虚、寂寞嘅，你又喺张纸另外一边写咁。 我谂令你记得起嘅咧，都系一啲即系唔好话大事啦，但系会令你深刻嘅嘢啦，即系。你會寫低佢，其實咧呢個幫唔係話要你刮翻曬所有嘢，唔記得就由佢咯 ，let go。咁但係都俾你咧去稱下咧，原來係一啲唔開心嘅嘢，一啲憂愁嘅嘢係大過你快樂嘅嘢咧。咁你就知道咧，係時候咧，原來你有啲嘅情緒垃圾咧積累咗嘅時候咧，你會阻礙咗你去尋找快樂。 哦，係啦，嗱，如果真係發覺。喂，唔掂喎 ，Circle 好似我咁样写咗，唔开心嘅嘢多过开心好多、，double。咁我有咩计仔去到？ 系啦，咁点样可以令到我哋扫走嗰啲垃圾咧？就系增加 情感嘅垃圾。 系啊，或者就系啦，一啲情绪嘅堆积啦，系、 嗯、 啦。咁咧就系要帮你点样去提升嗰、那个我哋叫做快乐感啦，或者系一个 joy 啊，系啊，即系一个令你喜悦嘅感觉啦。因为快乐就系好似去到一个点就冇咗啦，完咗咁样。咁、但系你令到你。可能一啲事情會令到你有一啲即係喜悦嘅感覺咧，呢、這個感覺係會嗰一刻即係會 停留住噶嘛。 咁、 你要知道就如果有啲事情令到你可以容易引起呢一啲嘅喜悦嘅感觉咧。Why not 唔做多啲咧？即係你可以又透過，即係有陣時好難。你話係咪掃走咗佢？你都要令到即係增添一啲嘅嘢，令到你哦嗰啲堆積嘅嘢可以走啦，即係俾佢走啦。咁新增一啲開心嘅嘢、例如即係之前都成日講過，原來哦我中意飲咖啡啦，小巴就麻麻地。但係每一朝當我嘆到一杯好嘅咖啡咧，嗰一刻嗰一個感覺啊，即係同埋係一個培養就話留意多啲。乜嘢令到你會有開心嘅感覺？ 即係多啲了解自己， 係啦， 自己個快樂嘅源頭喺邊度？ 係啦，咁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啦，就尤其是話你，即係你點可以去當下專注去做一啲嘢，無論你係去畫畫啦、做手工啦，甚至乎執嘢啦，啲人成日講斷捨離啦， 係啊， 其實都有幫助 我真係好中意執嘢， 我都係， 因為我好中意抌嘢。真係當我見到咁污糟嘅環境咧，我可以將啲劈曬佢，捐曬 捐咗十對鞋，好開心。 系啊， 系啊，咁但系另外仲有两个重点嘅，我快啲讲咯，就系、是、咧，你可以有一个自己开一本咧，叫做疗愈日记啦，就系、是、咧，你将啲你个卡住你嘅嘢咧，尝试去写下，究竟点样去呢啲嘢，其实点样去令到你触动会有一啲负面嘅唔开心啦，故中系啲乜嘢咧，吓咁即系 进步唔到嘅嘢，可唔可以写啊？ 进步唔到嘅嘢系咪会令到你？即係會有一啲唔係咁好嘅感覺啊！ 但如果冇咧，如果冇咧， 唔緊要個你咪寫低咯。因為其實透過寫嘅過程咧，之前咪有教過咧發問啦、 啊， 其實令到你更加了解自己。你寫嘅同時亦都去挑戰自己，加一啲嘅新嘅元素。點解我唔可以向另一邊去諗咧、 嗯？ 即係頭先你話我改進唔到，咁、即係有啲棘啦，有啲卡啦，咁、咧。你去挑戰一下自己，加一個元素落，就好似半杯水嗰個道理，係咪我淨係單向地淨係？習慣了向一個方向去諗，咁、 哦、 半杯水都是那個道理啫嘛。會唔會我是平時想了就係話比較一啲消極啲嘅諗法啦？好像塞住了自己一些可能性咁樣、其實透過呢些寫字咧、答問咧，係令你去發掘多啲。其實可能方法唔係只得一個，即半杯水都是另一個方向啦。但另一個方向都可以可能有數十種嘅解決嘅方法。我諗有一個習慣就係等自己諗，可以去反思多啲、去挑戰下自己。固有的一些習慣，其實可能有一些新的insight， 一些嘅發現都不定的、 啊、譬如情感上都發覺，喂，有些東西好像都 卡住卡住， 係啊，卡住卡住，咁又係咪又一樣寫低咁樣 咧？就點解去療我哋叫做一個療愈即係療愈日記咧，就係、是、你就算對人咧，可能點解我對呢個人永遠都好似放唔下，久久都放唔下咧？咁、會唔會其實係有一啲思想上面嘅棘嚟，你棘住咗冇俾嗰個空間自己去放出嚟？ 佢入咗自己嗰、那個、那個禁區入， 係咯，棘住咗啊！咁但係你又唔想掂佢，因為唔。呢啲垃圾嘅都唔係好嘢啦，咁但係你就透過寫咧，就真係掃一掃佢。 係，寫就叫掃臭佢，然後又掃走佢， 掃走佢，再加啲新嘅可能性落去，一啲元素落去。 例如我要揾個新嘅咁樣， 苦嘅加啲糖落去咁樣， 苦嘅加啲糖係啦。 係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啦。再唔係就揾人傾下咯，發掘下，可能傾下我同小白傾下傾下，咦，原來有啲嘢我真係唔為意嘅喎、例如我有一次就係我都比較消極㗎，因為我隻牙咧有一次好腫啊，就使好多錢啦。咁我真係好唔開心，同我朋友講唉慘啦咁樣。跟住佢就即係講咗一句之後咧，我突然間我真係冇咁樣諗過，即係嗰時啱啱咧翻工啊，係有錢。 佢同你講咩啊？ 佢就話你有冇諗過你唔係喺你最窮嘅時候，隻、牙有事，佢梗係睇你有收入有嘢做有穩定嘅時候先至唔舒服。其實都值得感恩、 啊。隻牙係唔俾你發達啊，有錢啊嗱，我攞出嚟執鬼嚟。 有時會咁樣諗，但係就會突然間諗係、起碼我呢一刻唔解決咗個問題啊。係、啊，就有啲有時啲朋友啲智慧咧。是不是你想到的？ 是即是大家多些溝通。 兩個人比一個人好嘛。 是不是？是咯。麻煩 Circle 跟我們講一下怎樣可以將自己的煩惱啊或者大掃除的時候將自己的情感的垃圾掃 掃一掃去。 麻煩拜 拜。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吓，咁啊转头分途广播噶咯，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业余波喺度啦，坐咗噶啦，佢已经喺度。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 最想做乜嘢啊？神光第一线，我系神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监制身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信心好快可以达成同内地全面通关，期望好快公布好消息，包括取消核酸检测要求同配额，增加开放口岸数目。他亦提到考虑取消海外人士来港限制，包括取消访客新冠疫苗接种要求同埋来港前要做快测嘅规定。另外，李家超表明不同意就应对新冠疫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强调应对疫情并没有标准方案，但他同意要总结经验，以有效应对未来不同威胁。天气方面，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高四至五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家家凝聚爱，户户人团圆。 我是2000岭歌再重聚的 Albert Long 欧瑞强。元宵是中国情人节，当然要甜蜜蜜、甜甜蜜蜜咁过啦。最好一家人一边食住汤圆，一边听住浪漫情歌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桂卯兔年新春团拜， 2月2日上11:30，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阿摄，天儿放假得返我哋两个人，会唔会好 dry 呢？ 子豪梗係 dry 啦，所以我只係得一个要求㗎咋，俾个靓女我就得㗎啦。 靓女好喎、 啊。咦，你哋嗌我啊？ 唔係 啊，你返返去啊。 你知唔知靓女嘅定义系乜嘢啊？ 天儿放假之后，想知道我哋节目发生啲咩事？ 咁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三五成群啦、啊。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时间嚟到7:08嘅早上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神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小白之外，仲有神光嘅 Vicky 都喺度。早晨 ，Vicky。 早晨。 咁另外交通组嘅 Didi 继续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你好啊，咁出面嘅交通情况啊，应该系越嚟越多车噶咯。 系多咗少少啫，不过都唔系太多，因为琴日咧都咁多条隧道啦，同埋路面都正常嘅。咁但系而家咧就见到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少少车啫，多咗就收费广场对出啊。咁而路面方面咧就系有呢个渡船街天桥啦，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嗰个樽颈位啦，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继续提一提你啦，有啲紧急维修需要封路嘅，就系佐敦嘅德成街啦。咁而家德成街去翻国士道方向，介乎富裕台至到国士道一段啦，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嘅。咁另外都再提你，咁黄大仙庙咧仍然系有交通安排噶。黄大仙嘅沙田坳道啦，介乎龙翔道至到凤德道一段咧，都仲系全线封闭啦。咁只系俾专线小巴驶入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咁出边嘅交通咧都几好啊！大家最紧要咧就系继续做乜嘢咧？就系保持住呢个安全车速。系啦，行车小心。 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 系啦， 有个节奏 嘅，系啊，有节奏开心啲啊嘛， 咁啊无往而不利啊， 冇错，无往而不利。咁你讲开咧话车速嘅问题咧，因为早前咧我都睇到啲媒体咧都有报，几日前嘅啫，咁啊有八十几岁有个老翁咧就用个电动轮椅咧就驶上呢个观塘道啊， 吓佢八十几岁噶原来， 系啊，因为嗱睇啲媒体咁报道啦吓，咁啊车群中咧喺度穿梭切线，咁啊交通警当然啦，因为咧你知啦观塘道好多车噶嘛。 好多 當你見到司機，即係你係司機，唔係見到司機。你係司機嘅話，你見到路面有啲咁不尋常嘅情況，你當然第一時間就係點啊？報警啦，梗係。 係啊，係啊。 咁當然啦，咁即刻咧就會有啲交通警咧就截停咗佢咯。 記住喺安全嘅情況底下先至報警。 咁當然啦，係冇錯。 如果我係司機嘅話，我第一時間應該咧係哇，離遠見到有位咁嘅仁兄嘅話咧，我應該係將個車速咧盡量減低。 減慢咗先報警咯，同埋有好多係用 hand free 或者係可以而家好唔需要用手嘛，喺個電係個。車裏面已經係可以一撳就已經可以同佢對話啦，唔需要係用到手啊咁麻煩噶啦。咁但係咧早幾日啦，中午十二點零鐘嗰時咧，咁就講翻啦，依名老翁咧就用個電動輪椅咧，就喺牛頭角嘅觀塘道咧，喺度切線即係 cut 線啦，喺度川流不息喎，非常之危險啊！咁當然啦，有駕駛者見到就即刻咧就報警啦。咁警方到場之後咧就截獲咗佢嘅，咁所以知道佢幾多歲咁都係媒體報導。咁但係好彩佢冇受傷啦，警戒之後咧就帶翻去翻返去行人。老咯，咁但系经过调查之后咧，原来呢个老翁咧就住喺牛头角上村嘅，佢因为行动不便就当然系使用轮椅啦，但系对答正常嘅，冇认知障碍症嘅。咁点解我会咁样讲咧？原来睇翻啲报道就话咧，呢排咧都好多时咧都会发生同类事件，就虽然就唔喺呢一个嘅。嗰啲叫做咩高速公路啦，觀塘道都算係好繁忙嘅道路啦。喺路面啊，或者係好多人咧，有啲人啊都會使用呢啲咁樣嘅輪椅咧，就比較危險性嘅，即係佢個速度或者快咗啲嘅。咁所以咧就勸啲所有嘅市民啦，唔係所有嘅市民，即係用輪椅嘅人咧，真係要小心啲咯。咁同埋要同大家講句啦，根據現行嘅法例咧，電動輪椅唔係車輛嚟嘅。咁所以咧，如果市民咧喺行人路或者馬路不當地使用呢個電動輪椅咧，對其他道路使用者產生危险嘅话咧，都会点啊？有机会咧触犯呢个相关嘅法例嘅。咁啊，根据咩咧？好啦，同大家讲下呢个法例咧，就系简易程序治罪嘅条例啊。任何人冇合法嘅权限或者明显需要喺呢个行人路上面驾驶啦，或者喺公众地方罔顾后果或者疏忽驾驶咧。都會作出任何咧導致公眾地方危險啊、運輸或者交通受阻咧，都會觸犯喺行人路上駕駛或者策劃時候，甚至係導致公眾地方遭受阻礙咧。咁一經定罪咧，就會點咧？就會被判咧監禁三個月或者係罰款2000蚊嘅。咁所以警方咧就提醒市民啦，電動輪椅咧其實係部分傷殘人士同長者嘅代步工具，千祈唔好濫用咯。咁咧原來咧睇翻咧呢啲違法咧，曾經都有人被檢控嘅罰錢咯。 哦，即係真係 有人被檢控。 曾經有案例嘅嚇呢個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有啲聽眾咧聽緊晨光嘅話咧，有啲親朋戚友咧係需要用輪椅嘅話咧，都提一提佢，千祈就唔好喺呢啲嘅道路使用嘅地方咧，就用呢個輪椅咯。同埋即係喺行人，就算喺行人路上咧，都盡量唔好太快啊，減速慢慢咁樣咯，因為啲行開得太快咯。咁所以提一提大家咯，最好就係 安全第一啦。咁如果有電動輪椅嘅人士去到喺路面上面嘅話，即係行人路上嘅話咧，咁我哋即係一般行人當然係會多啲 讓佢哋啦，多啲睇下啲咩幫忙佢哋啦，或者搭呢把嗰樣嘢都盡量去到配合佢哋嘅。咁佢哋亦都即係要注意，頭學 Didi 話齋啦，注意佢哋嗰個車速。 係啊， 係啦，因為其實電動輪椅快起上嚟其實都好快㗎。 好快，但係車速注意呢個問題咧，就最主要就千祈唔好喺啲駕駛道路，即係例如喺龍翔道啊、觀塘道啲地方度用咯。咁因為點解咧？話你都知啦，啲道路咁繁忙，咁你嘅電動輪椅你霸埋啲路嘅好危險㗎，你仲左穿右插嘅話咧，好容易產生呢個問題出現咯。咁所以咧，好聽緊晨光嘅聽眾啦，有啲親朋戚友嘅話咧，就最好提一提佢啦，小心啲啊！仲有提一提啲長者，你要知道啊，其實咧電動輪椅咧唔係車輛嚟㗎，你唔好喺馬路上面行駛，呢個係最重要的，我覺得。提一提大家， 佢唔係喺中間行駛咧，可能喺邊邊行駛都有危險。 喺馬路行駛都已經係違法㗎啦，係啊，所以大家記住提一提啦。入屋企你知啦，晨光好多年青人聽，朝頭早都提一提啲長者或者有需要。 又唔好諗住自己拎住個操控杆坐住電動輪椅嘅時候。就是、一架私家车， 系啊，真系被检控， 真系会被检控噶吓， 同埋都产生危险啦，系咪？你自己有危险，其他道路驾驶者都危险噶嘛？ 系好、 所以提一提大家啦。 非常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喺出边嘅阿 O 啦。早晨啊 ，O。 喂，早晨，早晨，两位拍档，早晨啊。 早晨啊 ，O。 系啊，咁啊，同大家睇下咁啊天气先啊。今日继续天朗气清啊吓，几舒服嘅一个天气啦。咁啊，亦都回暖翻少少啦。咁啊。見到特登去咗馬路嗰邊啊？點解呢？咁啊兩個原因啦。第一就港台全拜啦，冇得拍車啊嘛，即係要拍翻喺街邊，即係嗰啲標位咁樣啦。咁啊等標位都等得耐啲。 係咯，係啊。 呢個就其中一個要點啦。第二咧就係睇下啲跑手開始練跑未啦。咁都有好多都練啊，因為二月十二號咧，我冇記錯咧，就係呢個香港馬拉松。 可以仲有十日啫喎。 十多日咯， 系啊， 二月一号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就努力啲练习啦，之余唔好受伤都系重要啊。有阵时咧过度操练啊，好似啲小朋友咁样，过度操练啊，考试之前过度操练咧，通常都会咧啊，即系搞到成绩唔好啊吓。咁最紧要就系即系定立自己嘅目标啦，同埋一步一步去进行嘅，就唔好太催谷啦，你。人體嚟噶嘛，係咪先？即係雖然你比賽，你想追個好成績，冇話依家練習嘅時候瘋狂跑，因為拉親受傷啊，仲麻煩。最緊要咧就係跑步之前咧做足熱身功夫，咁啊令到你咧成個練習啦，同埋訓練嘅過程咧都可以做得非常之好啦。咁啊吸下新鮮空氣啦，都係正嘅。因為過兩日好似落雨啊，所以今日特別見到人跑步。小白係咪過兩日嘅天氣都會落下雨咁樣？ 係啊，天文台你睇翻佢嗰個嘅九天天氣預報咧。咁啊，都見到嗱，由今日開始啦，其實都已經係密雲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過兩日嘅時候，星期四都係密雲嘅。五六咧呢兩日咧嘅雨水就會開始比較上多啦。咁啊，大家留意一下。 咁啊，詳細天氣啊，頭先就已經講咗啦，交翻嚟直播室俾兩位拍檔先，好嘛？唔 該曬。好，咁啊，等阿 Vicky 咧，同我哋睇睇出邊嘅詳盡天氣。 好啊，而家咧嘅温度係18度，相對濕度84%。而家咧係大致多雲嘅，而日間部分時間咧係有陽光暖粒粒嘅。咁今日最高嘅氣温咧就係大約22度，吹和緩嘅偏東風。展望未來咧兩三日風勢都係會比較大，星期五六咧係有幾陣驟雨，天氣都會比較清涼噶。 咁啊，18度嘅氣温啊，相對濕度84%嘅。咁啊，嚟到呢個時間咧。有今天早上的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朝早的时间有晨光大学啊。电话旁边已经就博通了陈佩斯医师啊。Terry 早晨。 喂，早晨啊，小白。 是啊 ,Vicky 都在这里啊。 早晨 Terry。 早晨 Vicky。 是啊，一起谈的。其实接下来的时间都是立春的，真的话这么快啊。24节气之中的立春其实在这个食物上啊，或者在我们治疗上面有什么注意呢？今天就要跟 Terry 去到一起谈谈。不如先讲一下飲食上其实有没有特别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呢 ,Terry。 我哋咧就要留意翻咧嗰個大環嗰個變化啦，嗱見到咧好似又暖啊又熱啊咁樣啦，而家著衫都有啲怪啊，係咪啊？都唔知著得多定著得少好啦咁樣。 咁呢個就要留意住啦。咁飲食方面有冇話啲特別嘅食物係啱呢個立春食嘅咧？ 嗱，因為咧，我哋點解突然間又會熱，又突然間又凍咧，就係、是、一個天氣嘅變化嚟嘅。如果天氣好凍，啱啱大寒嗰陣時咧，其實咧嗰個大自然嗰個能量咧，其實已經開始往上升嘅。去到立春咧，就開始出到嚟啦。 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喺飲食嗰方面咧，就特別咧要養一啲氣血咧容易去蒸發嘅，譬如咧係啲乜嘢咧，特別係要養肝嘅食物啦，例如咧可以係一啲嘅龍眼啦，又或者係一啲紅棗啊呢一啲啦。咁因為一方面咧，我哋咧就要成日我哋睇嘅就係養脾胃，因為個脾胃要好咧，我哋先夠氣血嘅。咁另外咧有氣血嘅話咧，咁我先能夠蒸發到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食多啲呢啲我哋所謂嘅養肝啊、養血嘅食物，又或者係一啲咧譬如話補腎少少嘅，譬如就係一個何首乌啊、淮山啊呢一啲。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而家正正係處於一個大寒，去到呢一個立春，即係由咧冬去到春天呢一個轉變，所以我哋都要離唔開咧。补下少少肾啦，补下脾啦，同埋补下肝嘅。 哦，咁头先阿 Terry 提到龙眼，咁龙眼有得卖噶啦，而家。 哦，龙眼肉啊，一中药嚟讲咧，我哋叫原肉咧，即系龙眼肝啊，肝啊，系啦。 即系煲汤嘅时候就可以落啲啦。 系啦，冇错啦。 咁其实洋葱又得唔得嘅呢？因为其实啲人成日都话呢，洋葱啊有杀菌啊，又可以呢，即系对我哋嘅肠胃都好㗎嘛。 是啊，洋葱又好美味㗎喎，其实都系的确呢，佢譬如感冒嘅时候呢，其实你可以煲洋葱水啦，或者洋葱汤啦。另外呢，最非常之好嘅方法呢，就系摆个床头啊，譬如有阵时呢，是啊，我哋感冒啊，或者觉得唔舒服嘅时间呢，你可以将个洋葱呢切咗上面啦，切下面啦，咁然后呢就每人攞一碗啦，摆喺床边啦。咁当佢咧，譬如到第二日啦，佢会干咗啦。咁你上下又再切一切佢，咁样咁你可以其实两三日到咧，会帮助到嗰个感冒咧快啲好噶。 咦？呢、 哦 啊這個 這个真系 少听喎、啊，呢、這个方法。 即系平时感冒嘅时候咧，即系可能未必有时间睇医生咧，即刻攞个洋葱摆喺床头先系咪啊？ 系咯，有冇话分紫洋葱啊，定系普通嗰啲洋葱嘅效力系唔同咁样噶？ 但我自己试过一般冇乜特别啦，即系有咩就用乜嘢咧都 OK 嘅。 系 系啦，咁如果你话劲啲，因为我个鼻好实，我想劲啲嘅咧，你就将佢切粒粒啦。 哦，切粒啊！ 我会唔会喊噶？流眼水 好啲噶啦， 系咪啊？喊晒啲毒出 嚟！我前排鼻塞啊，总之早啲问你啦 ，Terry。 系啦，而家有喺直播室摆一个啦。 咁除咗饮食方面，我哋情绪又会点样嘅咧？ 哎呀，你非常之好啊！問得呢一樣嘢，因為咧而家咧就係我哋講一年之計立於春啊嘛，即係咧為我哋要有好多好多即係新嘅計劃啊咁樣咧，其實最好喺春天嗰度咧落落實嘅喎，因為呢個正正係符合咗咧我哋大自然啦，同即係大自然嘅能量向上升啦。其實我哋人體都一樣嘅喎，啲 energy 咧即係能量咧就會向外咧去蒸發，咁所以我哋會開始發現，咦個人都會精神啲啦，冇冬天嘅時候咁想瞓覺嘅，咁容易攰嘅，相對嚟講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可以譬如喺日常生活嗰方面咧，我哋就要雖然就要早啲瞓啦，咁但係你發覺咧，佢可能可以早少少起身啦，因為跟隨呢個日出啦，日出就早啲，咁我哋可以早啲起身啦。咁而另外咧，都要咧開始真係要做多啲運動啦，因為咧係啦，而家係時候要喐動多啲啦，因為你唔喐動嘅話，個人咧就會好醉啦，即係我哋都類似冬眠咗一個冬天啦，即係大家唔好喐啊，或者即係可能慢啲喺一個冬天啦，咁我哋要喐翻多啲，令到我哋有活力嘅話咧。行山是一个挺好的选择来的，因为譬如跑步很多人可能未做开运动，突然跑他真的跑不动的。咁行路啦，散步是一个好好的开始啦，同埋可以锻炼呢个耐力啊、忍耐力呢、坚毅呢，咁所以行山是非常之好的选择。 哦，咁有冇话其实如果立春之后的运动建议大概几多好呢？ 其实真的好看个人的，不过呢如果你一般人来讲呢，就最好呢就是可能真的没有过的人或者没有时间，我建议起码三个字去喐一喐行下先啦。咁如果你说真的要去到一个对身体比较好的状态呢，其实我们做运动呢最少都要半个钟至九个字的。因为呢你去到即係嗰啲動作去到呢個程度咧，身體先至開始咧出汗係排垃圾。如果唔係開頭嘅出汗，即係可能我喐兩喐嘅出汗咧，其實佢只係咧散熱嘅作用嘅啫，未去到排垃圾嗰個作用噶。咁所以我哋做運動咧，如果做耐啲咧，去到半個鐘至九個字比較好。咁但係一開始咧大家未必到時間出嚟啦，又未做開運動咧，如果这个条件可能对于他们讲太苛刻了，所以都可能三个字先啦。 即是慢慢开始叫醒自己身体的肌肉。 是啦， 是啦， 是 啊， 是啦。你不动呢，个人就会再不想动了。你一开呢，个人就会很有活力的 了。所以做下运动都是好事。 而且中医方面其实是不是都建议大家是早上做运动好一点，因为夜晚又说不知道哪个时辰之后不是那么好。 哦，其實是的喎，真係非常之聰明喎，大家都係啦，因為咧，我哋咧嗰個做運動啦，我哋就係等於陽氣要用啊嘛，要用陽氣啦，出汗啊嘛，其實呢個正正就係一個咧，我哋講陽氣去蒸發嗰個階段，正正就係而家春天啦。同埋如果一日嚟講咧，就係、是、一個好早上嘅時間啦，早上譬如而家呢啲時間咧，就是、都係陽氣去出嚟，你見到啱啱。我女起身嘅时候仲系天黑，而家就有少少光啦，咁系啦，咁所以就系啱啱阳气出嚟嘅时间咧，所以正正我哋做运动最适合嘅，好即系、就是、符合埋咧我哋嗰个大自然嗰个嘅变化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夜晚黑做又点咧？嗱，好多人就中意放工去做运动， 系啊系啊。 是啊，其實呢個真係唔係一個好嘅習慣嚟嘅。其實係啊，你諗住好健康，其實有機會適得其反啦。點解呢、因為我哋瞓即係放工嘅時間嗱，起碼都六七點啦，係咪？啊，太陽落山啦，即係代表陽氣要收啦。咁陽氣要收嘅時候，我哋應該咧食埋個飯咧就好好休息，成件事就要慢落嚟啦。但係你走去做運動，譬如甚至去做 gym 啊、跑步嗰啲做運動咧、反而係將個陽氣提出嚟。所以咧做完之后有机会影响嗰晚嘅睡眠啦。咁同埋咧，喂大自然就要啲气要收，你就走去提出嚟咧。咁其实做咗即系逆天而行咧，咁长久而嚟咧就会唔太健康噶啦。 哦，系咪即系好似平时有阵时如果夜晚跑完步做完运动，硬系个人都精神啲啊会。咁就會影響咗個睡眠啦，係咪啊？ 冇錯，因為我哋要好好休息，而第二日咧先至即係有 energy 去用啊嘛。咁所以其實我會建議，其實雖然好真係好困難啦，其實反而真係早睡早起咧，寧願做啲起身去做運動嘅，係啦咁樣。 咁有冇話呢段時間其實要幾點瞓係最好咧？ 嗱呢、這個時候其實一般我正常嘅時間咧都係九點至十一點，真係呢非常之好嘅。琴日我睇一條片咧，都係講咗咧，有個醫生話咧，有研究發現咧，小朋友咧其實喺十點至至一點呢個時間瞓著咗覺咧，會高啲啊。 哦， 同中醫講好吻合啦，係啦，因為呢個正常呢個瞓覺嘅時間，我瞓得到嘅話咧，其實能量儲藏咗喺邊度啊？儲藏喺腎啊。咁而我哋小朋友要長高，一定係唔開同腎有關啦。咁所以咧，瞓覺好重要嘅。咁但係對於成年人嚟講咧，喂，我唔長高啦，但係我都要用腦噶嘛。系啦，咁所以咧，真系要瞓够嘅时间，一定要系嗱，小朋友就可能早啲瞓啦，但系大人嚟讲咧，即系十一点瞓咧系真系之好嘅。如果真系唔得咧，十二点前啊，如果唔系咧，真系长久以嚟一定伤身。我发觉而家好多即系病人嚟到诊所啦，或者有病啊唔舒服咧，个个都系一点两点瞓嘅，咁所以即系睡眠系好嘅，一定要早啲瞓。 明白。咁啊，仲想问埋阿 Terry 咧，其实你话立春嘅时候有冇啲治疗系适合喺呢个时候处理嘅咧？ 好多其實病咧都會可以趁而家處理嘅，譬如啊啱啱小華講開咧是鼻塞啦，因為你天氣咧忽冷忽熱啊嘛，忽冷忽熱嘅時間咧，其實如果你好強嘅強壯嘅，咁當然就冇事啦。但譬如我哋身體入邊有寒氣嘅話咧，立春我哋要快啲處理啦，因為咧我哋即係做多啲運動，通過運動嘅時候將啲寒氣去排出嚟嘅時間咧，咁樣咧我哋就可以咧就對嗰個鼻敏感啊呢一啲會非常之好啦。咁另外咧，飲食各方面都要注意啊，因為啱啱過去個農新年咧，其實好多病人嚟到都話咧，哎呀食到都好油膩喎，哎呀即刻就肚屙啦或者肚痛啦，咁樣都常見啊，係嘛？係啦，咁都係點解咧？其實咧，我哋嗰個脾胃咧就可以消化啦，咁但係如果過分油膩嘅話，其實除咗過分油膩之外咧，仲有啲油唔太靚，因為可能出街食嘅時間，始終嗰啲油啊鹽啊都唔係一個即係好上品嘅啦嚇。咁如果我哋屋企用嘅話咧，只要用嗰啲好嘅油，譬如我會用啲乜嘢咧？我會用咧個茶花油啦，煮食咧其實係牛油啦，會都比較好嘅。其實豬油都係唔錯噶，唔好以為膽固醇高啊，其實如果你買咗靚豬油都係好好噶。咁一啲好嘅油咧，其實反而咧係幫助我哋消化 嘅。明白，咁啊非常之好嘅提醒。今天朝頭早唔該曬 Terry 先，咁下個星期我哋又再麻煩你啦，唔該曬 Terry， 好，拜拜， 拜拜。 Drink, but all I got is potent shake. Cause girl, I never smoke or drink. We went into my room, we're getting in the mood. I'm feeling kinda strange. Why am I thinking of you? 从前前日好吗？沿着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可说替我给你？ 中年情人还好吗？仲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准爱，却又很牵挂。中年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年华。I'm still thinking of you. 从前情人好吗？仍在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仲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准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念挂。 早上7点29分的时间，找来这首作品高几几加上 Tasson Yoshi 的第二最爱。新闻简报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华，国务卿布林肯在今个月5号至6号访问中国期间，将寻求与中方官员讨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引发的战争。柯比向传媒表示，去年8月中国抗议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台湾行程，美中之間一系列會談被擱置，涉及軍事和氣候變化等議題。布林肯今次訪華將尋求重啟有關談判，或者為談判注入新動力。柯比說，知道布林肯十分期待此行到中國可以處理所有有關問題，又指在烏克蘭發生的戰爭當然會是美方期待布林肯到時可以提出討論的議題之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布林肯访华的提问时说，中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与美方在双边和多边领域开展沟通合作，但必须指出美方不能一边要沟通谈合作，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任何时候都不要试图突破这条红线。法国在当地星期二再有跨行业大罢工，公共交通受到严重冲击，民众主要反对政府提出的退休制度改革，有人就不满高通胀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巴黎有示威者说，退休改革不公平亦不必要，因为迫使很年轻已经投入劳动市场的人需要工作更长时间。巴黎地铁服务因为罢工受到严重干扰，部分路线减少班次，有地铁站要暂时关闭。国家铁路公司预料，全日法国各地只有大约1/3的高铁维持正常运作，城铁和区间列车维持正常服务的比率就更少。本港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宗数截至去年第四季末有12000多宗，按季增加近22倍，是2005年首季末以来最高。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说，上季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宗数大幅上升，主要由于楼价进一步下跌。他提到按揭保险计划下的贷款最新拖欠比率只有0.01%。 比銀行業整體按揭貸款去年底的拖欠比率 0.06% 更低，顯示按揭保險計劃下貸款質素良好，銀行按揭業務風險可控。有學者估計隨著本港經濟逐步復常，樓價趨向平穩，負資產按揭宗數未至於繼續飆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佐敦德成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德成街去翻各市道方向，介乎富裕台至各市道之间唯一行车线系暂时封闭。而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嘅紧急维修工程就已经完成，吸水门大桥去翻机场方向，桥面中慢线就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近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就在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新墟。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龙尾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碧沙路。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季卯兔年新春团拜。 二月二号上十一点半，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要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二台话你知， 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 你想讲咩啊？ 我想讲多谢你啊！ 吓死我啊！仲以为你想讲咩添？原来系多谢咋系嘛？诶，肉麻嘢唔使讲，好朋友在心中噶嘛。 我就系惯咗咩都收收埋埋，无论有喜悦咧定系困难，都唔肯同人分享嘅，搞到自己咧好大压力啊！我依家学识咗咧，就系表达自己多一啲。 你之前成日否定自己，又冇留意自己嘅身心状态，谂嘢又负面。我只系提醒你要欣赏自己多啲，笑多啲，同埋唔好净系挂住工作，要有私人时间做下运动，学下新嘢，平衡工作同埋生活啫嘛。 我终于学识做人要活在当下啦，珍惜依家拥有嘅人同埋事，所以我好珍惜咧你呢一位好朋友噶。 最紧要系你开心翻。 系呢，头先你咁惊，以为我会讲边三个字啊？ 我以为你会讲还钱未啊？ 系、哦，你仲争我啲饭钱、哦，喂，还钱啊！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盘点十八区，总有一区啱你睇。 沙田一直都是全港人口最多的地区，同时亦都是主要行车隧道出入口汇集的地方。 政府将创新科技和地区发展结合，令到社区保持活力之余，又提供优质的居住环境。 今集请来见证沙田发展的立法会议员卢伟国博士，分享沙田新市镇发展的经历和点滴。 盘点政策，星期三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首先由 Vicky 同大家报报天气先。今日嘅气温咧就系18度嘅，相对湿度84%。而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暖粒粒22度啊，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就会风势较大，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就会有几阵骤雨，天气清凉，记得带遮啦。 展 系 展望啊嘛， 展。 剪咗佢， 剪 唔好落雨住得唔得啊？即系啱啱先话好天嗰几日，突然之间又话落翻雨。 系啊，不过都系几阵雨啫 ，OK 嘅。 系啊，咁啊唔好洗车子啦，系咪啊？唔好洗车子， 唔好洗 几个月啦。 新年都冇洗， 过年都要洗下嘅。 真系、啊， 过年都冇洗过。 通常咧，你见到想唔系我自己咁啦，我想洗车啦，跟住嗱，佢话嚟紧落雨，咁啊唔洗啦。跟住可能落完雨之后咧，咁啊蹬下啦。跟住，我差唔多成日洗车啦，又睇下天气预报先。喂，佢话下个礼拜又落雨咯。此类推， 通常都系咁样嘅，由佢啦， 系啊， 由佢， 所以唔使最好系嘛、 放松少少咁样， 加价可唔可以由佢啊？咁啊，天星小轮咧，咁啊，琴日研究加价啦，4月3日起咧就加到$5一程咁样，嗱，平时2.0银钱嘅啫，咁样咁啊，依家成票价咧就有阵时就加$1，有阵时加2.3咁样啊，咁啊，包括咧啊，往来呢个湾仔同埋咧呢个尖沙咀嘅航线咧，成人平嘅票价咧就由3.2加到$5喎，嗱，问几位拍档啊，会唔会偶尔搭下呢个天星小轮啊，吹海风啊？ 会， 我真系好少啊， 系咪 啊？好少，不过真系好无奈啊，加价固然之唔好啊，一听到个加字咧就头痕咁样啊，但系咧。你如果唔俾小輪加咧，我啊驚 佢冇噶啦， 所以好無奈啊！ 俾啲位佢啦，即係電車咁啫嘛。 係啊， 即係我唔係經常日日坐電車嘅人啦。但係如果你同我講嘅話，作為一個香港人，電車即係我佢一定睇住我大啊。佢冇咗喎，會好唔開心。 咁但係對於一眾可能有啲朋友們真係日日都搭緊小輪噶嘛。 嗯、 即係但係如果佢哋話哇加咁多，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可能個加幅會比較大啊嘛。 係、 啊、對佢哋日日搭就加幅大㗎。 係啊， 咁佢哋嚟講就會覺得係一個。大嘅負擔啦， 係啊， 咁但係又係嗰句啦，所以話無奈咯。如果你唔俾佢加，佢真係捱唔住啊，點算咧？即係呢一個即係小輪有個幾特別嘅存在。 試下諗啲辦法咯，即係譬如好似我哋，我諗我哋三個都唔係日日坐小輪嘅人啦。咁、如果你話加價嘅，譬如佢真係加多$5咁講，佢加多$5， 其實都平過搭鐵路嘅。 我諗我哋在直播室咁多位都會願意繼續俾呢個價錢去到坐呢個小輪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日日搭嗰啲點算啊？咁你真係日日搭嗰啲，你咪俾翻一個從而家價錢差唔多嘅月票俾佢咯。咁、佢又可以用得翻呢、這個 呢、這個都係 呢個價錢，然後我哋又願意可以耐唔耐搭不停嗰啲承擔翻呢個價錢咁樣。 係嘅。月票咧就由$30加到$190啦，咁樣咁啊。不過你見過加幅，有啲朋友就話都驚人啊，尤其是睇啲月票嗰條大數。喂，舊時$30啫喎，依家$190，好似升咗幾倍有多咁樣啊。咁但係政府都真係。有帮天星小轮解释啦，好少政府会帮一个机构去解释。你要睇翻嗰条数咧，其实天星小轮咧累计嘅亏蚀咧已经超过佢嘅总资产啦。佢系亏蚀超过佢嘅总资产。 正确啲嚟讲，佢可以执噶啦，咁样 系啦，可以咁去讲啦。不过 数字上 记住嘅，即系你可以拖数或者去举债啦。 啊、 即系如果你喺商业嘅世界，你可以举债，可以发债啦，咁样。 好多而家就好啲啦。如果喺以前嘅年代咧，可能有人喺嗰、那个即系码头嗰度咧，淋油啦。 咁啊唔会嘅，咁啊唔会嘅，咁啊嗱，即 系 有啲 生意都系些数都 系啦，咁你可以举债啊，同埋喺资本市场嗰度唔使下下都动刀动枪嘅，系啊， 文明噶嘛，香港系。 不过如果而家佢话佢加咁多咧，佢哋即系譬如小梁嗰边自己都有个心理准备，因为嗰个价钱去到呢度嘅时候。乘客咧個選擇就會多咗噶咯喎，不如我去搭翻港鐵啦，或者我搭巴士啦，即係佢哋嘅選擇都會多翻噶嘛，因為嗰個差距少咗啊嘛，嗰個交通費嘅差距少咗，佢哋會選擇第二啲，可能啊，可能有機會佢哋會即係會更加少咗人去搭添嘅。 咁啊睇下件事點樣發酵啦，睇下遊客翻嚟即係旅遊業可唔可以大旺翻，即係睇翻維港兩岸嘅一啲景色。咁其實嗰個景緻都係靚嘅，即係有時你離開香港離開得耐，我有啲朋友仔即係可能有三四年離開咗香港翻翻嚟啊，都搭一搭小輪，覺得啊。始终香港个 情怀 系啊，同埋九龙同埋香港岛咧，好近啊， 好近， 即系好近就可以睇到啲靓嘅景咯，好 close 咁样啊、那个感觉。 可以谂下咧，就系多啲唔同嘅办法嘅，例如电车咁样，佢都多咗唔同嘅方式去到营运啦。 例如用电影广告收钱， 冇错，电影广告收钱啦，甚至乎而家多咗人就系包一日嘅车费。嗱，虽然其实包一日咧未必系等于佢哋嗰一日嘅本身嗰个盈利，但系佢起码喺個收益上面咧，多元化咗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如果你話小輪嘅，咁我知道其實政府都好努力去會同佢哋傾一傾，到底仲有啲乜嘢收入嘅來源啊嘛？即係會唔會包艇啊？去到做一啲嘢。我有朋友都有類似嘅方案咧，就係喺船上邊，譬如搞個結婚 party 啊。咁會唔會呢啲其實可以再modify 多啲咧？咁啊，會唔會係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喺個維港？兩邊甚至乎呢間公司可以提供嘅服務多元化啲嘅，咁啊令到佢哋個收益多元化咪好？ 你會見到最近咧，即係近年好多偶像生日嘅時候咧，咁我對另外一個好奇怪嘅，即係用個誕字咧，即係咩誕咩誕咧，通常係過身先用個誕字嘅，即係希望大家唔好濫用咗呢個誕字，好多人驚嚇。即係首先希望即係大家真係了解一下。咁如果你話啲偶像生日嘅時候咧，就好中意我包咗嗰日某一種交通工具，大家唔使俾錢噶嘛。好少包船嘅，知唔知點解啊？因為冇咗個宣傳價值啊嘛。你包陸上交通工具咧，係啦，佢會行嚟行去，你會睇到啊嘛。你包隻船咧，過出咗海，我睇唔到啊。 記者要影啊， 影唔到， 都要等佢埋岸先影到啊。啲記者唔會有架又有架艇追住架船啊嘛。 所以不如有咁多偶像嘅時候，喂，揾個喂。抵下義氣啊！包隻船啦、啊，喂，今日有冇啊？ 包船好啦，唔好包艇。一包艇咧，以後唔好啊，以後唔好啊嚇。咁啊，即係可能可以活化得到、啊，但係又要睇下啦。即係到時又有另一個討論，就係話，喂，你而家嗰個咁色長嘅綠色同埋白色咧。嗰、那個牆身唔可以損毀噶嘛？呢、這個好有歷史嘅價值。如果突然間又真係哇，有唔同嘅偶像個頭大頭喺度，咁你又覺得即係好失色咯，搞到嗰、那個唔中意咯咁樣。嗱，呢、這個討論永遠都係兩刃刀嚟、你又想攞佢嚟賣廣告，但又唔俾佢攞嚟賣廣告咁樣。咁究竟件事點會發酵呢？同埋咧，有啲議員咧都真係有講嘅，其實可以將啲碼頭咧活化，即係今時今日咧，譬如周邊地區未有。啲码头就其实码头呢家嘢，大家都觉得啊，有码头即系有水啦，有水除咗个咖啡店做水产铺得唔得啊？咁样即系好似仿效翻周边地区或者日本咁样啊，乜乜水产咁样，天星水产得唔得？嗱，乱讲一啲名出嚟，咁即系俾人哋食下海鲜咁样，可能嗰档海鲜档又搞掂咗噶，带翻起成个码头，令到成个天星小轮有收益嘅增加，即系喺个码头嗰度谂多啲都系。有阵时大家搭船咧，即系。嗰兩三間鋪頭，永遠嗰兩三間鋪頭，咁、你可能都係買杯茶飲或者買少少嘢食，跟住你就即刻上船 嘅。其實阿歐呢個設定咧都好好，因為你冇可能淨係諗我哋唔好話淨係碼頭淨係得小食啊，即係大家可能覺得哎呀碼頭淨係得啲輕食咁啊拎上船食啦。咁如果有呢一個咁樣嘅前設喺度咧，已經局限咗自己喺呢方面嗰個發展。你諗下，如果你碼頭佢嘅位置，你可以再喺設計方面花多少少心思，佢直頭可以俾多間一兩。间餐厅入咗入去嘅，你真系做海鲜档嘅，咁啊直头又埋帮你煮埋你入边茶楼嚟嘅，装饰得几靓，亦都好有风采。重要一样嘢就系、你喺个维港个风景咁靓嘅底下，你可以食海鲜嘅话，其实我相信咧嗰个生意唔系话冇得做。 简单啲，即系成件事简单啲，即系个码头改一个名，加一个字得啦。叫做加個好字，叫做好碼頭，因為點解？大家都希望拍個好碼頭啊嘛。咁你上船，喂，日日都拍到好碼頭，咁咪掂啦。再唔係咧，就即係可能會 book 隻船，就唔使等啲偶像生日啦。

咁啊，如果熟悉天水圍嘅朋友咧，都應該會知道，其實喺嗰邊咧有一個銀座嘅， 我有新北光添，幾乎揾到成個日本㗎。 咁梗係啦， 有條街叫東京街嘅， 係啊，都有啊，係啊，咁啊都好多街名啊，同埋地方咧都同其他即係唔同地區國家啦。 舊時有立貨威添啊，銅鑼灣。 係啊，而家陣間飛就冇咗啦，係嘛？ 我唔知啊，耐冇出去啊，真係耐冇出，唔知啊。 好啦，咁點解講銀座咧？啊，原來都相當有趣喎。銀座呢個地方咧，原來佢最近咧都有好多傳媒影到咧，佢有相當之靚嘅花海喎。咁呢個花海係咩咧？就繡球花。咁繡球花就係大概咩樣咧？咁識嘅朋友都想知。如果唔識嘅話，就可以形容少少，就係佢好似有個波咁樣嘅，一個波咁，佢入邊有好多細嘅花朵喺度啦。咁呢個地方，如果我冇記錯，佢應該係一個私人嘅屋苑嚟嘅，係啦。咁你睇下會唔會喺出邊欄杆嗰度都已經見得到啦？咁又或者你有朋友直頭係住嗰度嘅，咁不妨去佢哋個屋苑嗰度就望一望，因為正值咧就係呢一個繡球花花海嘅時候啦。咁大家就可以去嗰度影下相拍照。咁佢咧就好多个嘅细嘅花朵咧，就形成咗好似一个圆大嘅圆波波咁样。咁佢咧望起上嚟其实都靓啊，因为佢嘅颜色唔系话我哋平时睇嗰啲红当当啊、黄色啊，就唔系呢啲嘢。佢反而咧系偏向紫啦、偏向蓝嗰种嘅风格会比较常多。咁所以望起上嚟，我觉得都相当诱人。同埋咧，你识得影相嘅话咧，就玩啲时间都可以影得一个真系好靓同埋好浪漫嘅花海啊。 系嘅， 系啊。咁呢類型嘅叫花海咧，香港我發覺咧都越嚟越多啦。咁之前咪曾經同大家介紹過咧，其實康文署佢哋自己本身都有個指數咧，介紹唔同花嘅。嗱，佢譬如之前有紅葉啦，仲有啲黃花風鈴木嚟緊又會有啦，公粉羊蹄甲啊、櫻花。其實櫻花咧，而家就2月1日啦，咁都應該差唔多係時候。咁早兩三個星期見到有啲有櫻花嘅公園啊地方咧，佢哋都有啲花冧出咗出嚟。咁亦都見到啲攝影愛好者咧，就開始會揾啲櫻花嗰度影。咁所以都唔錯啦，香港都好多花嘅，唔使下下去到外地先至揾人哋嗰啲花海去到影相。 咁都你要識先得啦， 係啊，要 識先。我哋唔識嘅，我成日最頭痕嘅就係嗰個係咪木棉花 啊？ 即係一開，即係一爆出嚟嘅時候， 哦， 滿天 木棉啊，滿天紛飛咁樣咧，睇就好靚啊。 係啊， 但當你行啊，又或者即係有啲朋友可能係呼吸有啲困難嘅朋友咧，即係佢哋就會好辛苦噶啦。 係啊，同埋我想話如果你開冷氣咧，佢會吸咗落去個冷氣度噶。 哦，係咩？ 隔塵網嗰度都黐曬啊！ 係啊，黐曬，所以其實靚又靚嘅好，但係都有少少麻烦，同埋如果我啲会种啲盆栽喺出边噶嘛，喺露台，咁咧嗰啲仙人掌咧就最麻烦啦，佢会黐住晒咯，跟住你掹嘅时候咧就要小心铲刺啦， 冇掹咯， 但系唔得， 即系有个黐喺度，咪变咗第二个品种，哇几靓，点解仙人掌都会生啲毛毛出嚟 嘅？Vicky， 你有冇见过啲仙人掌好多咧都摆啲花喺度嘅，有啲系真有啲假嘅， 系咩？ 系啊，你见有阵时花佢会摆啲仙人掌上面整靓佢啦，咁有啲假嘅花我见过嘅。咁啊，當係裝飾。其實你有啲棉花吹過去，叫做綠中帶白， 都係另一種味。成長噶嘛， 你吹下吹下，佢係自己吹走 的。吹唔走啊！試過啦，吹唔走佢，因為纏得太勁啊。係啊，但我啱啱想補充就係嘉湖嗰邊咧，即係呢一個銀座嗰邊咧，其實嗰邊係天水圍公園啊。嗰邊除咗係好多花，其實佢有定期有一啲唔同嘅花嘅，即係去展覽之外咧，其實佢嗰啲又好，嗰邊有好多裝置藝術添㗎。 哦，係咩？ 是啊是啊，那里很大的公园，所以大家都可以去那边行下这样放假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现在天水围好像很远。 是啊， 其实那个交通是方便过在我们最初的时候认知的。 是啊， 方便了很多。 其实你搭西铁啊，甚至乎现在的巴士网络呢很多都覆盖到天水围。那如果你说刚才譬如中哥讲的木棉花呢，我以前成日见到木棉花的时候就是最主要是几时呢，就是翻紧学的时候。翻学呢你坐在个课室里面呢，那一有大风吹的时候你发觉呢其实啲木棉系多到出边咧，感觉好似落雪。 系噶， 佢嗰啲白色咧飞嘅时候咧，哇！我真系望出边啲风景都搞到我冇留心听书。呢个木棉花嘅风景相当璀璨。 小白咧讲呢个花咧，咁即刻喺度睇翻咧，今年啊吓三月就会回归啊，维园复办呢个香港花卉展览啦。系啦，你头先讲咧呢个绣球花主题咧，就正正系当中今年咧。 的最主要的一個主旋律啦。 咁、哦、就好啦， 系啊系啊 系啊。 咁啊，而家可以先去呢個天水圍欣賞咗人哋個花海、 啊， 然後到維園開嘅時候、啊、又可以再欣賞埋佢 呢個花卉展覽咧，就3月10日啊。就翻翻去维园嗰度啦，其实咧有两三年冇玩过噶啦，因为疫情 啊， 依家成日每一个活动咧都会同你讲，哎，停办咗两年啦、啊，停办咗三年啦、啊， 所以而家每一个活动咧都好期待去， 系啊。 咁又讲佢绣球花咧，即系当然佢个样似绣球啦。咁啊，以前喺中国古代。咩人会抛绣球嘅咧、 嗯？ 其实等于而家即系结咗婚嗰啲女士，嗯、即系 抛花球， 拧转身咪抛个花球出嚟，边、嗯、个接到咁就边一个就下一个新娘咁样啦。咁其实咧，即系中国古代要睇一啲古装片都会见到，成日都话有啲好有钱嘅女士，又或者甚至乎啲公主就会话、啊、要搵一个好嘅男士咁点算咧？佢、 啊、 做一个做一个抛绣球大会，咁啊公主咧就随意。抛个绣球出去，边一个男士接到，咁边一个咧就做嗰个人嘅老公或者系驸马咁样咯，咁、就会招揽好多公子啊或者有钱人啊嗰啲嘅即系富二代啊，因为大家去争啊咁样， 大家就抢啦， 系啊， 系啊，即系如果想娶嘅就大家喺度争啊，我呢啲桥段成日都有、啊。 我嗰阵时好记得有一个即系70年代系咪70年代？好似系啊，嗰阵时都拍过个《西游记》咁啊，喺电视台嗰度。咁、佢有一个就喺、是《西游记》里边有个情节咧，就系、是、一个出咗个 slogan， 就系佢真系有个公主抛个绣球，点知抛咗落阿唐僧嗰度。咁佢个宣传咧就系叫做。公主抛绣球，抛正落个和尚头，咁就大件事啦。咁样唔知点算？呢个好记得呢一句喺电视上面嘅宣传 个 slogan 啊， 就系宣传嗰一个情节咯。咁样， 通常呢啲都系还俗噶嘛，好似呢个《天龙八部》入边嘅虚竹咁样， 佢哋一定要佢还俗，但系佢唔得咁样。 系啊，究竟会唔会咁咧？咁呢啲大家睇下花啦，赏下花都系正嘅。今日好天气啊，今日咧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3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啦，咁啊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啦，风势较大一啲，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有几阵雨添啊，天气系会清凉嘅，依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4%啊。 专科医院。要建立完善新冠病毒感染医疗救治中西医协作工作机制，中医医师同埋西医共同组建院级专家组。共同開展聯合查訪、多學科會診同埋病例討論等，共同研究確定重症、危重症患者嘅中西醫結合治療措施。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一成期望日後可以吸引更多港資投入，共同推動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嘅發展。何一成在政府总部会见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等20多人，就加强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交换意见。澳门政府新闻稿指出，何一成在会上说，目前澳门已经实现人员往来正常化，中央支持澳门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亦正有效落实。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亦加快推進，可以為澳門可持續發展提供新機遇。澳門將積極務實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同深合區建設，期望日後將吸引更多港資投入，共同推進深合區發展。日經平均指數報27,495點，升168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85美元，卖出1,928.0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30.15，瑞士法郎0.917，加元1.33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644。天气方面，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高4至5度，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全锦公路，由于个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啊，近住全锦公路嘅观景台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咧而家全锦公路落翻去荃湾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受交通意外影响，全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全锦公路观景台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啦，咁特别影响到全锦公路落翻去荃湾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比较车多，龙尾就在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回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河苑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的丁角路去回沿线路方向近住大发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大桂街。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就在骏景园。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学道回旋处。另外佐敦的德成街呢，由于有水管急收，德成街去国士道方向介乎富裕台至到国士道一段唯一行车线呢仍然封闭。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家家凝聚爱，户户人团圆。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我想同妈妈一起食汤圆，因为由细到大佢都话我唔鍾意食，阿忠俾晒你。其实我知道佢都好鍾意食㗎，一家人乜嘢都要分享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001年来自芝加哥市郊的一对摇摆组合 Four Out Boy。 一段时间咧就系分道扬镳啊，但系2023年嘅今天咧再战乐坛啊，老马都有火啊！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Four Out Boy Love from the Other Sid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嚟到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呢、這个环节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青青啊，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睇睇琴日咧，恒指啊，曾经咧跌穿咗22,000点，不过咧啊，睇翻成个一月咧，仍然啊系升10% 嘅，咁啊，二月开局啦，当然要交俾 Kenny 帮我哋做个二月嘅大市前瞻啦，唔该晒你，嗯。 系啊，一月其实都真系唔错。一月咧就系、是、原来系呢十年嚟讲嘅话咧，就升幅最劲嘅一月嚟嘅。咁、嗯、就同埋我哋恒指方面咧，都系连升咗三个月噶啦。其实三个月加埋嗰个系即系恒指方面嘅升幅咧，系讲紧呢个系即系几千点噶啦。咁当然点解会升咁多咧？呢三个月因为十月嗰阵时候我跌得好厉害嘛，咁、嗯、啊、嗯、跌到落去呢个14,800几点啊，咁之后低位升翻上嚟嘅话，累积嘅升幅系讲紧系几千点啦。咁同埋都系个幅度方面咧，都系比较劲嘅。咁我谂最主要都系第一，首先就系头先讲啦，低基数问题啦，基数太低啊嘛。咁同埋第二就系话咧，嗰、那个系经济嗰个系基本面方面咧，大家都会睇翻就内地喺个复常。同埋呢個係正常經濟活動推動情況之下嘅話咧，就會有一個改善喺度咯。咁再加埋息口因素啦，息口方面就其實我哋成日都講啦，就應該都會有機會喺今年上半年見咗頂啦。咁呢啲因素咧都係扭轉咗之前我哋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九十月嗰陣時嘅話咧，呢啲都係困擾住我哋一啲負面嘅問題啊嘛。 咁就講開一啲即係中央有好多嘅政策我哋可以睇啊。咁咪每一年咧，特別係年初嘅時候，都會制定一啲咧全年嘅基礎建設投資目標咁樣噶嘛。嗱，而家啱啊年頭啦，咁我哋可唔可以望一望啲基建股呢個板塊有冇得諗咧？ 其实呢就推动经济嘅当然有三头马车啦，第一就系呢个系即系基建啦，第二就系内需啦，同埋呢个系外贸啦咁样。咁其实就基建呢就过往嚟讲内地方面呢都系好惯常用呢推动经济嘅措施，因为比较系快啦，同埋系比较系即系自己控制得到嘅嘢嘛。咁內需消費就當然係即係最健康嘅，就最長遠嘅。但係呢個未必一時三刻推動到啲居民去消費噶嘛。咁外貿方面咧就被動啦。咁而家中美關係嘅情況之下咧，就都係希望可以減少依賴外貿噶啦。咁呢個都好正常嘅政策嚟嘅。咁所以我都相信基建咧會係多翻啲，但係咧就肯定唔會好似以前嗰啲咧就話大搞基建啊。即係你知我哋而家高鐵都已經係。個 coverage 已經係全國性好豐富啦嘛，咁好多嘅基礎建設都其實係起好咗，都唔差噶啦，即係無需要再大量興建呢啲基建。如果唔係嘅話，就過多興建基建嘅話，就出現啲大白象工程啦，即係嗰啲使用率就會好低，係浪費咗咯。咁所以咧就其實我覺得係會有推動翻啲嘅。咁事實上你睇翻嗰啲重型機械類股份咧，譬如好似啲中國重汽啊、中聯重科嗰啲話咧，其實都由低位咧慢慢升翻上嚟嘅。因為舊年咧佢哋嘅訂單咧普遍嚟講咧都係跌幾十個 percent 嘅，因為最早舊年就嗰個疫情管控啦，咁好多經濟活動啊、基建都會停嘅，咁所以變咗形成咗啲重型機械嘅訂單跌咗落嚟咧，好正常。咁而家喺十二月份啊，留翻十二月份啲訂單咧，其實係有所改善翻嘅。咁所以變咗咧，見到股價方面咧都係好翻啲。咁我覺得都短期裏面咧都係有機會上升嘅，但係就 嗰、那個原則就未必話好似以前咁樣咧咁大規模去搞基建咯。 嗯，咁另外就見到恆隆嘅派息啦，其實都想問一問 Kenny 咧，其實今年一月內地零售市場即係都見到都節節上升啊，嗰個銷售額，咁其實較之前咧都相當之唔錯，係咪因為內地佢哋叫做上年年底都受到呢個疫情影響，令到積壓嗰個需求咧釋放咗出嚟，咁可唔可以持續咧？咁如果你話又問埋本地嘅零售方面，見到上年嘅第四季本地零售都已經恢復。咁啊，內地同本地嗰啲零售板塊個前景又如何咧？ 嗱，依個一定會係即係嗰個報復式嘅消費咧，定係會有嘅。 係又係報復啊！ 問得耐得滯之後都話出嚟啦，就係、是、個第一去旅行啦、啊。你見到其實去旅行嘅人真係好多噶嘛。係啊，跟住第二就係話係出翻嚟食飯啦、啊。你見啲餐廳食肆方面都多翻好多人啦、啊。咁零售行業方面咧都要旺長翻啲啦。咁所以一定係會有嘅，依、這個必然噶啦。咁變咗咧，其實啲零售行業上面嚟計嘅話咧，其實就係會受惠嘅。不過咧，就要小心啲。好近我哋講一樣嘢啦，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復常概念類股份方面咧、其實係人都知道會復常噶啦。咁、所以喺嗰個農曆年假期之前嘅話咧，其實都唔少係升咗上嚟嘅。咁、所以變咗喺而家呢個 moment 嘅話咧，其實嘅股價水平咧，可能好多都已經係反映咗一啲利好因素啊，或者復常嘅因素嘅。咁所以如果你有貨嘅，我都覺得可以繼續放止腰啊，繼續有去煲耐啲啦。咁、但係如果冇貨嘅話咧，就真係睇下你嘅股份咧會唔會過高咯，就唔好諗住而家啊，即係睇到啲數據出咗嚟先至去買，因為股價往往係行先個實質個數據噶嘛。 嗯，咁今個禮拜一定係重中之重啊，聚焦喺美國聯儲局議息嘅結果啦。咁結果走向咧，有機會影響。唔知股市、楼市嘅表现 ，Kenny， 不如兔年啊，同你倾下本地楼市有冇机会行翻个小阳春啊？好似阿施老板咁样讲，定还是喺低位整固啊？你睇法系点咧？ 我觉得楼市咧其实都系复杂嘅本地楼市，因为本地楼市方面咧，就大家首先头先你讲啦，受到息口因素呢个都重要啦吓。第二咧就我觉得就系嗰个如果你话睇翻一啲系比较。入門版或者是大眾化啲嘅，即係嗰啲房地產嘅話咧，其實應該會係受香港嘅經濟基本因素影響會比較大啲嘅。咁再加埋咧，就係話除咗香港嘅需求之外嘅話咧，你知道香港亦都係房地產會受呢個係內地朋友嘅需求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就嗰、那個供需關係咧，就未必話好正常地咧睇翻香港整體內部嘅因素嘅，外部因素都會有個影響喺度嘅。咁第二個供應量啦，供應量咧。就事實上咧，就其實如果你話係睇翻一啲係中價樓啊，或者係啲細型嘅樓咧，供應其實嚟緊係充裕嘅，因為睇翻好似譬如大西北方面啦，其實嗰、那個數量方面咧係唔少嘅，所以我自己覺得香港樓市咧有機會就變咗兩極化啲嘅，即係如果你話係啲應付基礎需求嘅單位嘅話咧，可能嗰個價錢嘅升幅就未必會太過顯著，調翻轉咧，如果投資價值多啲嘅話咧。可能就係啲比較豪宅啲啦，即係好似鍾哥住嗰啲豪宅啲嘅，嗰啲就可能會係因為都係物以罕為貴啊嘛，即係你啲供應相對嚟講比較低啲，咁同埋啲我相信內地朋友嚟香港買嘅，可能都會揀選翻一啲精品啲嘅嘢，即係等於我哋香港。去外地買海外樓嘅，你都係買翻啲旺啲啊，市中心嘅區咯。 係啊，咁 我啲都係四埲牆啫。 係啊，依家啲屋苑 都有好大分別㗎、 啊。雖然依家啲屋苑個個都有個豪字，或者有個海灣啊嗰啲字，全部都用英文名去改啊，都嗱真係唔知道，成個摩洛哥都搬咗嚟香港啊嚇，真係 我都唔識讀㗎啦嗰啲名咧、啊，法文啊， 英文名㗎嘛，有啲中文， 啲意大利文咁樣， 再驚你講啲冇中文名添啊，真係 有時咧。我覺得去即係坐的士咧，如果探朋友去都有啲問題，因為個的士司機真係唔知道你講乜嘢。 係啊，真係要俾翻啲地標佢，特別係將軍澳區嗰啲咧。 你講咗之後咧，我驚個的士司機咧車咗佢去機場啊！你搭飛機去啦，外國地方嚟 啊。係啊，唔係啊，英文名都好啲啊，講得出嘛。有啲係兩個英文字母加一個數目字啊。係 啊， 真係有啲樓盤啊嚇，咁啊啲的士師傅都要進修一下。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幫我哋分析大事啦，唔该 Kenny，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唔该 Kenny。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乐坛又有盛事即将举行啦，十大中文金曲咁啊。其实咧，宠物界别都有盛事喎 ，Vicky 啱你同埋小白啊，你哋呢啲都系养狗人士啦。 系啊， 香港宠物节2023咧，又系啊，再度翻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嗰度啦噃， 我都想。 系嘛？ 唔系，我想成为别人的宠物。 哦，你已经系啦，你已经系啦，咁得宠系咪先？ 有我啊， 你都有毛啊，系啊，你都一个毛孩嚟 啊， 毛系啦，周身即系一毛不拔嗰啲就话唔系毛孩啫，你 OK 嘅，唔会，系啦，咁啊讲翻啦，喂，原来咧入边都几多嘢玩同埋几多嘢睇，咁除咗可以有嗰啲宠物美容嘢啦，即系帮自己嘅叫做毛孩扮下靓靓之外咧，仲有呢个冠军狗展同埋冠军猫展， 哦、 喂，嗱，我有阵时想讲多少少，嗱 ，Vicky， 你都有养小动物啦，点样先可以成为一只冠军狗咧？根据你嘅观察而成为冠军狗嘅狗主，系咪好似马主咁样，好似拉冠军头马咁样，可以为到个主人带嚟光环咧？ 系咪即系如果赢咗咧？应该 call 埋啲朋友一齐出嚟， 系啦系 拉住咁样。 唔系睇下佢比赛系比赛啲乜嘢嘅，佢每年都有啲唔同嘅啲比赛，可能比赛快跑得快啊。咁、有啲咧就系、是、如果喺美容方面咧，就系、是、要剪嗰、那个即系佢个外形做得好靓啊。咁其实呢一啲咧都有即系有关系嘅、但系在于我吓。就梗系我嘅狗就已经系心目中嘅冠军啦，系咪小 白？呢个好笼统，既然系冠军，你唔参战， 无论佢乖唔乖，我都咁爱佢噶。 OK OK， 不过我真系见过有啲参战嘅宠物咧， 细路都系会唔会咁谂？ 系啊， 即系都系我希望自己个细路都系冠军人马，攞唔到冠军唔紧要嘅，你试下佢攞唔到100分翻嚟嘅， 攞唔到冠军唔紧要嘅，要攞全场总冠军啊！ 系啊，不过我话咧，因为见过之前有啲比赛咧，佢哋如果一隻寵物要得到冠軍，第一睇佢係邊個界別啦。佢哋真係好細分嘅，有啲係直頭你啲手手腳腳個比例啱唔啱啊？行路嘅時候嘅姿勢得唔得啊？啲毛髮又得唔得啊？靚唔靚啊？我見過有啲即係糖狗嚟嘅，可能大家都個心入邊會覺得話糖狗佢嗰個毛髮有機會粗糙啲。我有個 friend 咧，佢每一日俾好多好靚嘅 supplement。佢只狗仔食、然后咧佢只狗嗰啲毛咧，我话俾你听，真系靓过好多名种犬嘅毛， 靓过我哋人啲毛啊！ 你知唔知毛 滑啊？系咪啊？ 舒服过咧，你揽住个 cushion 啊！ 即系如果黑色嘅狗咧，就特别立立令咯，你会望到佢啲毛。 系咯、我只狗嗰啲就好似吓仙人掌咁。 睇嚟你哋两位都好有研究咁、样。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听听贸发局热线先啦吧。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第32届香港贸发局教育及职业博览咧，就会由听日开始，至到星期日喺湾仔会展举行噶噃。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去做咧，就为我哋介绍下展览嘅精彩内容噶噃。早晨啊 ，Joe， 私分你好，新蒸头同大家拜个年先，祝大家兔年大展宏图，更上一层楼。其实要实现呢个愿望咧，我哋咧唔好错过贸发局喺兔年投炮嘅呢个教育及职业博览啦，我哋网罗咗咧20个国家同地区啦，700+间嘅教育机构、专业学会、公司型机构同埋政府部门等等，为学生啦、求职者同埋在职人士提供最新、最全面嘅升学、就业同埋进修嘅资料噶，欢迎公众人士免费参观噶。今届嘅博览咧以多元出路、成就可能为主题。分为教育同职业两大专区嘅，为参观人士咧提供切合佢哋需要嘅资讯。 阿 Joe 啊，咁不如讲下教育专区先啦。打算咧喺本地升学，又或者咧喺内地海外升学嘅学生咧，其实可以喺博览嗰度揾到啲点样嘅资讯呢？ 好啊。教育专区咧，其实我哋设有本地教育专区啦，汇聚咗多间大学啦、专上学院、培训机构，包括香港树人大学啦、恒生大学、职业训练局、香港建造学院，介绍佢哋多元化嘅课程嘅。而海外及中国内地升学展区咧，就有多间嘅驻港领事馆啦、官方认可机构同埋升学中心等等，提供欧美啦、亚洲、中国内地等等19个国家同地区嘅升学资讯嘅。博览期间，我哋仲设立咗4大嘅教育主题日添，每日咧我哋会重点介绍一个热门嘅留学嘅地点，依次为欧盟啦、英国、 法國和德國的，由各地駐港的領事館和他們的升學機構就講解留學最新的資訊和貼士，亦都會有其他講座介紹更多的留學地點，包括被譽為全球最快樂國家、教育體制非常之備受肯定的芬蘭。我們都設立了一個青年廣場，年輕人可以在這裡找到他們實習和全職工作的機會的。而博覽還會設有一個中心學習片區，介紹很多不同的培訓，包括 KOL 的培訓、科技教育等範疇的課程，幫助大家發展第二專業的。 博覽另外一大主題就是職業，阿祖華介不介意都跟我們介紹一下，在場內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到筍工呢？ 好啊，這個博覽的確真的會做了很多公司型界別的僱主的，會提供最少2800個的就業機會，大會會設有職業專區，我們有很多個不同的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例如公務員事務局、教育局，很多個不同的紀律部隊、機場管理局，以及私營企業例如銀行、保險公司、餐飲集團等等，去講解他們的招聘詳情的。我們還有一個招聘廣場，有不同的網上的求職平台和公司型的機構，例如醫院管理局、港島東聯網和飲食集團等等，會提供職場的認證和進行面試的。所以市民記住要帶自己的履歷入場去找工作。隨著香港和世界各地通關，不少機構其實都積極搶人才了，我們博覽希望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連結僱主和求職者 的。如果我想深入了解個別的行業，不知道在博覽那裡又可不可以有所獲得呢？ 這個博覽你一定就不會失望了，因為我們有四大的主題職業日，每日透過一系列的講座介紹最新就業趨勢和不同行業的發展的。第一日就是職業訓練局舉辦的職專教育新人才新技能的主題日，我們會探討一下如何培訓新一代的創科人才，餐飲業如何可以為客人帶來新的體驗的。第二的主題日就是大灣區發展機遇，由多間可以協助港人去大灣區發展的本港機構，和大家介紹一下深圳前海區和其他大灣區城市就業、創業和升學的最新資訊，和分享他們的心得。第三日就是香港建造學院舉辦的建造全接觸主題日，我們已經踏入建造業 2.0 的時代了，業界已經其實採用了很多新科技去發展基建。展覽最後一日就以斜動新世代 Slasher 為主題，和大家介紹一下同時可以從事不同行業的這個 Slasher 斜槓族，我們還邀請了咖啡師和 KOL 分享一下他們的職業生涯。其實這個展會涵蓋職業怎會只是只求先講那些，我們還會請來香港青年協會分享一下進行他們數碼營銷的策略，數碼港亦都會講解一下怎樣可以投身創科界，公務員事務局亦都會介紹政務主任和行政主任職系，多個紀律部隊亦都會詳細講解他們招聘詳情，香港國際航空學院亦都會講一下怎樣可以成為他們的航空專才。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其實請來的專業人士、社交平台的專家都會在這裡分享一下在數碼時代的求職貼士，同時分析一下香港人力資源市場的最新趨勢，求職者記得來取經啦。 不過如果想聽一下一些勵志故事，相信年輕人都會帶來更加多的鼓勵，是吧？ 咁大家就一定要嚟呢個展覽會啦，因為如果你哋有睇呢個港產電影《逆流大叔》同埋《泛氣攻心》嘅話咧，我哋邀請到佢嘅導演兼編劇阿陳永新阿 Sunny 咧，其實我哋做個分享嘅，佢會暢談下自己由編劇點樣跻身去導演行列嘅心路歷程噶。我哋仲邀請咗註冊護士兼影片製作人肥姨姨啦，講下佢點樣喺讀大學期間已經可以成為一個 KOL 啦。仲有我哋請到民航機師何子婷，分享下佢點樣係從一個時裝設計師而轉型會變成一個機師嘅喎。 教育及職業博覽咧就會由聽日起至到星期日喺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可以提供豐富資訊，仲會舉辦超過80場嘅活動，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今朝早唔該曬你 ，Joe，thank you， 多謝曬。 想知更多關於教育及職業博覽嘅詳情，即上香港贸发局网页 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话，国务卿布林肯在今个月5-6日访问中国期间，将寻求和中方官员讨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引发的战争。柯比向传媒表示，去年8月中国抗议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台湾行程，其中美中之間一系列會議被擱置， 涉及军事和气候变化等议题。布林肯今次访华将寻求重启有关谈判，或者为谈判注入新动力。柯比话知道布林肯十分期待此行到中国可处理所有有关问题，又指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当然会是美方期待布林肯到时可以提出讨论的议题之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布林肯访华的提问时说，中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和美方在双边和多边领域开展沟通合作，但必须指出美方不能一边要沟通谈合作，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而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任何时候都不要试图突破这条红线。内地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相处之道。文章认为近年美国对华政策始终放不下，将中国视为所谓战略竞争对手的执念，导致中美关系始终走不出困局，亦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文章认为搞盲目反华是行不通。文章说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是双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对抗冲突的关键，而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和安全网。中美一旦冲突对抗，无论是冷战、热战定是贸易战、科技战，最终将损害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利益。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应该放下围堵压制中国的执念，以实际行动落实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亦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法国在当地星期二再有跨行业大罢工，公共交通受到严重冲击，民众主要反对政府提出的退休制度改革，有人就不满高通胀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巴黎有示威者说退休改革不公平亦不必要，因为迫使很年轻已经投入劳动市场的人需要工作更长时间。巴黎地铁服务因为罢工受到严重干扰，部分路线减少班次，有地铁站要暂时关闭。国家铁路公司预料全日法国各地只有大约三分之一高铁维持正常运作，城铁和区间列车维持正常服务的比率就更少。日经平均指数报27490点，升16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79美元，卖出1928.0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30.09，瑞士法郎0.961，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643。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受交通意外影响啦，全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全锦公路嘅观景台啦，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咁而家来回方向咧就车多少少啫。再重复多次啊，全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全锦公路嘅观景台啦，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来回方向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另外一段的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转车站一段都是车多少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就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就在马场对出，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仔村。另外在九龙区佐敦的德成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德成街去翻国士道方向，介乎富裕台至到国士道一段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家家凝聚爱，户户人团圆。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我最想同妹妹一起吃汤圆。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生了小朋友，同她一起吃汤圆还可以等我这个舅父探下个小朋友，这些不是就是一家团圆。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快乐从来可以在小的事情找得到，当你能够好像杨千嬅一样，在悲观的心里面也都能够乐观和积极地去面对每一种的事情，就会明白这一首歌曲带给你的含义，也都可以抱住正向的心态迎接每一日。作曲 Eric Kok， 填词林一玲，一起造就一首温暖的歌曲。杨千嬅，还有事情可庆祝。 还是记得如何尽兴，如何流泪，相信生命会有被庆祝事情，和是一拼命，疲劳还是有节目如轻，不可够严正，何为快乐？其实快乐无凭无证，呼吸都有几严 重。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杨千嬅，还有事情可庆祝。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掌声、欢呼声、气势，唔好俾佢停。 香港运动员喺东京奥运同残奥会表现出色，实在值得继续为佢哋打气。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每集邀请一位香港体坛精英，分享喺运动路上嘅拼搏故事。 神奇、顶级、超卓，今集主角足球金句王王兴贵。 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星期日晚8点，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嗯，今日呢就 Vicky 有啲环保小贴士同我哋分享下喎。 冇错，首先我想问下两位呢，就係、是、有人呢就讲过啦，话连续做七日一件事，咁呢就会变成一个习惯，你哋信唔信？ 好似话十四日先得㗎喎。 咪我听係三十日喎。 我听係七日喎。OK， 无论 你 个 大家利是啊，七日。 点解啊？ 头嗰七日定尾嗰七日啊？你真係。 OK， 无论七日又好，十四日又好，三十日都好，你哋会唔会信即係、就是、持续做一样嘢系会变成一个习惯先，咁我咧想问一下大家啦，就系、是、有冇一啲生活嘅小习惯，系例如带环保袋咁样咧？ 嗯，冇， 冇， 冇， 因为有车系咪 啊？唔系，我唔买嘢啊，唔买。源头减肥，咁佢冇得讲。源头减肥，好。 哎呀， 买嘢， 佢唔主张消费主义啊，即系你见欧洲有啲组织咧，比较极端啲嗰啲咧。系啦，唔主张消费主义嘅，系啊，唔需要消费嘅。 系啊，我食菜点啊，自己种。 系啦系啦， 源头 你要嘢点啊？交换 交 换换物 系啊， 钟哥直情俾我讲啦，系嘛？ 系 啊， 我好啲嘅，我俾你讲。我架车咧都有好多储埋啲胶袋啊，同埋嗰啲环保袋，好似啲婆仔咁嘅，即系该用嘅时候就攞出嚟用啦，咁样咯。 我就有几个，即系分门别类，即系譬如话买生果就永远都系呢一个啦。咁譬如买菜就呢一个咧，就唔会捞。譬如买一啲干嘅嘢、杂物嘅就会呢一个，咁有啲可能系冰袋买冻嘅就呢一个，咁就劈晒喺度咯。咁买要买生果咪攞过过去， 好好啊呢个分类，系啊，同埋卫生啲啊，你咁样分类咗之后， 因为有时候你买，譬如你买完啲生果，咁而家冇胶袋，买完生果怼晒落去，跟住都可能有啲污糟噶嘛。咁转头我买一啲干货咧，就有啲烦啊， 系啦，湿嗲嗲。 不过咧，即系捧住啲生果咧，我估香港人如果你唔愿意俾嗰一蚊咧，其实都多咗人系咁样做，因为。因为在外国呢有些人真的捧住两三个青苹果这样捧住、 啊、 你看啲美式电影咪好喜欢 同埋纸袋咯，或者 佢哋有啲纸嗰啲大鸡皮纸袋啦。不过外国又唔系下用鸡皮纸袋嘅，即系通常佢哋喺嗰啲叫 bottle shop 啊，即系卖酒嘅地方先用个鸡皮纸袋入住，佢哋啲酒精唔可以露俾人哋睇。 或者啲网啊嗰啲咧， 系啦。 咁咧，其实咧呢一个。胶袋征收费由五毫子变到一蚊咧，其实已经实行咗一个月 了， 啱啱一个月啦。嗱、哦，我唔知道大家呢一个月嚟咧有冇买嘢，有冇攞胶袋？我就琴日正咧就终于俾咗个一蚊啦。 嗯， 系啦，咁就因为自己咧平时咧你见我咧都系攞住一个大袋噶嘛，乜都掉晒落去。咁、但系我琴日出街咧就攞咗个细袋，咁点知买嘢咧、哦、我就冇带环保袋啦。 你系买乜嘢？觉得即系我估你个心情都纠结噶嘛。 系 啊，究竟可唔可以自己攞住咧？唔悭。翻一蚊或者环保啲咧， 系啦，其实系可以嘅。我系买咗几罐饼干、我系上朋友屋企。 哦， 系啦，咁几 罐啊，即系嗰啲大嗰啲杂饼 几盒咁样啦。 应该都系啊， 我又攞唔起。即系如果你话一盒咧，我自己都可以攞到，但系我要攞几盒，我又真系攞唔到啦。咁、所以就唯有咧要攞胶袋咁样啦。咁跟住咧喺法国喺个超级市场里面啊，发觉咗咧，好似最近。因为有要收一蚊啊，多咗人好似好想贪啲小便宜啊，咁、我就见到喺啲生果堆嗰度咧，有啲生果咧可能有三四个，然之后咧有呢啲发泡胶啊，或者系嗰啲环保纸啊、保鲜纸啊包住噶嘛，佢就拆开咗。 点解咧？ 系啦，咁我就推敲咧，就可能系咪因为想攞胶袋？因为咧，如果啲生果啊、食物有包装嘅话咧，其实佢系唔可以用免费胶袋嘅。 哦，即系如果佢有嘢包住， 系啦。 咁我如果我要买嘅话咧，我要攞个胶袋嘅话，咁、我呢个胶袋就要俾钱。 冇错。 如果冇呢个包装咧？我就可以唔使钱，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就系、是可能啲人就系、唔想俾个一蚊咁样就觉得贵啊， 咁咪破坏晒咯，成个超级市场嗰啲水果， 特别系嗰啲网咧，咪有一个网包住生果， 白色嗰啲啊嘛， 系啦， 即系弊家伙啦，我专系拣嗰啲嚟买，点解咧？因为矜贵，感觉上 有个嘢包住系咪啊？ 真的是貴一點的，你零零四四逐個包住那些是貴一點的，還要拆了它就變回平價貨， 是啊，拆了，我覺得這樣就不是那麼好， 就是為了貪了膠袋， 因為現在是平頭膠袋呢其實都要付錢，即是平時之前買水果你不是有一卷的，是一卷自己拔那些都要付錢，是啦，但是現在它如果沒有了個包裝，沒有了個保鮮紙，它就可以免費這樣，我還發現了其實還有兩個現象的，另外一個現象就是呢双重的包装，即系譬如有啲一盒嘅士多啤梨或者一盒嘅蓝莓啊，咁样咪已经有个盒装住咗嘅，因为啲细细粒啊嘛。咁但系咧，发觉有啲商家为咗方便大家，出边再有一个胶袋，咁好明显咧，佢就系想大家方便啲拎咁样。咁我就喺度谂啊，咁点解唔将嗰个盒变成有一个勾，咁攞住咪得咯？咁咪唔使多个胶袋咯，系咪啊？ 又有啲难嘅，因为你有啲水果系进口噶嘛， 啊、 即系譬如你谂下喺塔斯曼尼亚喺澳洲嗰度， 嗰边冇， 我唔知道你要咁玩噶嘛，我唔知道你在香港咁玩啊嘛， 系， 唔系我觉得阿 Vicky 呢个谂法非常之好嘅，好有慧根，即系可能佢将来就系喺呢方面创业咧，系啊，成为一个包装小天才咁样， 定还是水果皇后？ 系啊，都可能系啊，专系帮人生产嗰啲咧，点样可以悭翻个一蚊？交袋费，但系你又可以攞得走啲生果。 系啦，啲设计又要靓嘅，系咪？送礼又得体嘅，咁样系咪？咁仲有第二个现象咧，我就发觉，真系嘅，多咗有啲人咧，即系喺嗰啲乜宝嗰啲网站咧，而家咪好平，有一啲就好似一卷咁样嘅胶袋， 一次过买好多。 系啦，佢就自己可能好平，可能五蚊一卷咁样，咁佢就自己带。好好嘅欣赏嘅自备啊嘛， 五蚊一卷，但系有五千个 胶袋。系啦，咁但系咧到最后其实都系唔环保啊！如果佢落翻屋企，其实循环再用，咁梗系冇问题啦，系咪先？但系如果咧又系浪费咗，咁啊都系唔环保啊！ 正话阿 Vicky 讲，譬如话你喺一啲唔同嘅网站买咗个胶袋落嚟，只不过系你冇问嗰个人攞，或者问嗰个人买啫嘛，你都系拥有噶。即係其實對成個環保嗰個概念嚟講係冇幫助， 係啊。 只不過你唔得啊，我做咯，即係只係。係 啦，即係我唔問你拎，我就 自 己拎咁樣。 所以老人家啲智慧都係勁嘅。我翻去娘家食飯咧，阿媽同我講咧就話。你冇睇我舊時儲埋你咁多膠袋，你仲話抌曬佢？依家逐個逐個計啊，呢度一百個膠袋一百蚊嘅啦，咁樣。 係嘅， 我真係好中意聽阿歐咧喺度扮聲，好正。 你留意一下，幾好睇咁，幾好聽， 幾好聽啊！不過最好聽係咁，成個節目都唔好聽，係扮人嗰十秒好聽。 你講起包裝咧，而家就個個都話膠袋膠袋，平頭又好，或者係背心袋又好，咁啊收唔收錢係另一件事啦。咁但以前我哋僆仔時代邊有用膠袋呢個概念咁？因為冇啊嘛，冇膠袋啊嘛，用咩咧？用紙皮袋咯。 係啊， 麻繩， 麻繩或者係嗰啲尼龍繩啦，已經可以代橙噶咯。但係呢一個技能啊，失傳咗啦嘛。你而家去生個鋪，阿姐啊，你識唔識得用個雞皮紙袋幫我代八個橙，跟住上面冚張紅紙，掹條尼龍繩落嚟或者麻繩落嚟扎住佢啊？有幾多個人識啊？仲要係唔跌嘅喎， 係 已經冇可能，即係冇可能有呢個技能啊嘛。 睇下有冇啲師傅仲識呢一樣嘢， 係 跟住咧開個工作坊， 係啦，跟住教下，哎呀又發展到啦， 用紙袋嚟包翻個橙，得唔得啊？就即係好難嘅嘛。 係啊，咁睇下揾唔揾到可能高手在民間嘅，仲有呢啲勁人嘅，將呢啲環保嘅意識傳承落去啦，希望嚇。 足够，向上爬，家有儿，家有旧。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闯下路，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怨又下降，掌手一个人，点过时。

角，英文名叫做 North Point， 它是位于港岛的东区，是香港最早期发展的地区之一的。今时今日北角就包括是西北面的炮台山、北角站周边以及就是大半的七姊妹道地区。北角紧接住的就是铜锣湾的发展。开埠的时候已经有零散的人口聚居，去到清末时期，原来香港人口由1891年的22万人大增，去到1941年的160万。当中有60至70万人口呢，原来都是福建祖籍的人来的。由早期聚居跑马地开始，就慢慢转向北角那里扩展了。自此北角一带呢就成为了很多福建人聚居的地方。是因为语言相通了，在这一带呢第二族群呢就是潮州籍的人口了。而二战之后，北角呢以及鲗鱼涌更加一度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添。在港铁通车之后，北角这个的名字呢就更加明显了。大家都会认为在北角站附近的地方都是北角。不过睇返原来清代嘉庆24年1819年刊登的新安县志，当其时是并没有北角这个的名字记载的，连地名都没有。咁点嚟嘅呢？北角呢个名原来开埠之后先至出现嘅。喺英军占领香港岛初期啊，佢哋派员喺船舰测量港岛北部嘅海岸。当其时测量人员以测量点最北突出嘅地方嘅一个海角，就命名为 North Point 北角。与此同时，原来亦都将唔同嘅点列咗做西角，即系现今西环一带，同埋东角，即系现今东角道一带。在1945年的地图显示，当其时政府就将英文的北角位置等同于中文的七姊妹道那个位置的。今日北角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闹繁盛的地方了。 啊，听头先小白咁样讲咧，即系北角都真系几多福建人啦、啊，同埋呢个潮州嘅朋友，特别多嗰啲潮州打冷铺啊，好似有冇去食过咧？ 最中意食打冷嘢啊，我 系咪 啊？系啊，但系我就冇去北角食过啦。 系不过依家啲打冷越食越贵，一碟咁嘅鹅片下边几嚿豆腐咧，百几二百蚊 啊，好贵啊！但系你又会突然之间就会好想食下噶嘛？ 啱嘅，即系睇下今日 plan 下晚餐嘅时候，会唔会同屋企人整翻碟打冷食下先。Vicky 同我哋睇下天气好嘛？ 好啊，而家嘅气温咧系19度，相对湿度83%。而家咧系大致多云嘅，日间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系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而今日朝头早咧，大部分地区嘅气温咧都系比琴日高咗4至5度嘅。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嘅风势咧都系比较大嘅，而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就会有几阵骤雨，天气都系属于清凉噶。 咁啊，而家1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3%。嗱，呢一种嘅天气咧，系咪放狗嘅好时机咧？即系好过落雨放啊嘛， 系啊，最舒服啊，又唔会太冻，因为冻得滞咧又会刺骨啊嘛。咁热得滞咧又会好辛苦啊。呢啲咧就最舒服 主人刺骨，定还是系狗仔刺骨先？ 梗系主人刺骨啦， 主人刺骨系咪？狗仔又唔系好怕冻， 佢系永远无论咩天气出街都系咁开心嘅。 哦，咁使唔使话着翻件衫咁样迎一迎嗰啲啊？ 就唔会啦，因为佢哋都有帽啊嘛，同埋佢哋出街咧都会周围跑。 咁啊，大家都可以把握好天气，放下狗仔啊！ 大部分地区嘅气温较寻日高4至5度，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将军澳隧道巴士转乘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维园上桥位。 跟进翻较早前全锦公路近住全锦公路观景台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来回部分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在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车龙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在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牛头角港铁站。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泥围。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公园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在有线电视大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阿攝，天兒放假得返我哋兩個人會唔會好 dry 呢？ 子豪梗係 dry 啦，所以我淨係得一個要求㗎咋，俾個靚女我就得㗎啦。 靚女好喎、 啊、咦，你哋嗌我 唔係呀，你返返入去呀、啊、 你知唔知靚女嘅定義係乜嘢呀？天兒放假之後想知道我哋節目發生啲咩事， 咁就要聽實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至五點， 三五成群啦、啊。 季卯兔年新春团拜， 二月二号上十一点半，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今日投资 O2O 我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咧憧憬啊，美国联储局咧加息幅度啊缩减去到咧 0.25 厘啦，以及咧关注企业嘅业绩啊，美股三大指数咧反弹超过1%啊，道指咧重上34,000点嘅水平啊，升咗368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升58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90点啊，港股表现点样啊，都有跟升嘅，升少少啦，咁啊，睇嚟今日咧都系平平稳稳啊吓，关于港股嘅表现方面。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咦，农历新年之后，嘉明第一次同 Clara 倾下偈，同你拜个年先，万事胜意，身体健康。 早晨，嘉明，我都同你拜个年先啊，最紧要咧，你啊同阿小朋友一家身体健康啊，小心啲个 B B 啊，佢而家好得意啊，系咪啊 ，B B？OK 啦，开始咗我每两个小时就起身喂奶嘅生活咯。 苦你，所以你都一定要身体健康啊。 多谢大家咁话，咁亦都希望咧每一位，无论系透过你嘅言语治疗嘅 sessions 又好，或者听住我哋嘅家长考牌学堂嘅各位听众朋友咧，都可以大有得着嘅。嗱，今日咧都系大家小朋友就最期待嘅日子之一啦，因为咧今日开始就唔系年初几啦，今日系十一啦，即系话咧我哋又距离可以拆利是嘅日子近咗咯。 系啊，因为我哋嘅传统嘅拆利是咧就话正月十五先可以拆利是噶，你会唔会噶？ 我会噶，我而家都已经系同啲小朋友咧讲咗，你收到利是嘅话咧，多谢人哋啦，送上祝福语之后咧，就即刻将你嘅利是放喺你嘅枕头袋入边，咁跟住咧就储到第十五日咧就可以拆啦咁样。 嗯，我哋今日不如讲下咧拆利是，我哋有啲咩嘅活动可以玩啊？ 咦，可以再搞活动嘅咩？我以前幼稚园嘅阶段，我就记得咧，老师就同我讲话，利是封唔好抌咗佢，但嗰时唔系讲环保嘅，嗰时系话你攞翻学校咧。就整炉作，咁嗰阵时就会我哋用啲钉书钉咁样整下鱼啊，好似成个波咁样整灯笼啊咁样咯。但除咗咁之外，仲有啲咩可以游戏玩嘅咧？ 好多嘢玩噶，好似头先你讲啊，利是封啦，利是封你有冇觉得系好多唔同颜色噶嘛？咁其实细个啲嘅朋友系啦，好似可能两岁、三岁嘅小朋友，咁你咪可以同佢玩分颜色啦吓。咁呢个玩嘅分颜色就会开心过我哋吓唔同嘅植物去分颜色，即系好似操练咁样咧，对小朋友嚟讲咧，其实都好大压力。都唔好玩嘅，咁同埋咧，头先你讲啦，就系佢亲手攞咗封利是翻嚟，又摆埋咗咯。好啦，而家噔噔噔噔啊，初十五啦，可以拆利是啦。咁你拆完啲钱就摆埋一边啦，钱我哋一阵间又教下点样玩啦。咁啦，利是封啦，利是封就头先讲可以分颜色啦，头先你话可以整下啲炉作啦，吓咁呢啲都可以玩，同埋形状啦，因为有啲形状都大大小小咁样啦，咁呢个都可以玩嘅。咁當然啦，再大啲小朋友咧，叫佢攞把間尺嚟度下個利是封，啊長度係幾多，寬度係幾多咁樣，咁都係可以做一啲嘅數學嘅遊戲咁樣去玩，都係可以好玩嘅。咁所以其實利是封有排玩啊。 咁又係，我以前就係諗啊，咁啊，不如小朋友你就將你自己中意嘅利是封收埋啦，咁啊大人咧就負責分顏色，但係就睇下入邊嗰個餡點樣分顏色啦。 係啊，啲十蚊紙啊，廿蚊紙啊，五十。跟住啲硬币又唔同啦，其实呢啲钱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学习嚟噶嘛。咁你就即系叫佢分钱啦，分完晒啲钱之后，咁然之后咧，亦都可以玩下啲数学游戏咯。啊，咁可能话啊，我想呢只杯咧50蚊，咁你会点样俾钱我啊？咁睇下个细路仔有啲咩嘅俾你啦，即系可能佢用5个10蚊啦，定系20个5蚊啦，定系一张50蚊纸啊？或者是俾100蚊，我要我找翻50蚊俾佢啦。咁其實呢啲咧，即係喺三至五嘅小朋友咧，就已經都可以玩到呢啲分錢嘅嘢噶啦。 嗯，我知道咧，有啲家長咧就會覺得啊，尤其是即係喺疫情過後咧，大家都會覺得啊，衞生好緊要嘅錢咧，尤其是係一啲需要多找續嘅現金咧，就比較污糟啲。咁我哋就唔俾小朋友掂啦。咁但係咧，我以前細個咧係好中意幫媽咪入利是封噶。唔系净系拆，而系入嗰个过程都已经好开心。咁到拆嘅时候，当然就更加开心啦。咁但系其实从中学到嘅，除咗系数学之外咧，可以真系多少少亲子嘅互动，都系好多唔同嘅得着喺入边噶噃。 系啊，好似头先你话入利是封咧，其实呢一个咧都系手眼协调嘅嘢嚟噶，即系我哋嘅小朋友要学习。因为你谂下嗰张纸，可能系嗰个利是封同啲钱个 size 唔一样啦，或者系啱啱好啦。咁佢咧就点样去摄入去？是不是要卷一卷之后再摄入去，就将张钱再打翻平呢？咁其实呢一个都是一个好好嘅学习啦。因为如果呢你是即嗰啲手机有啲嘅问题嘅小朋友啦，咁佢又会觉得成日都可能做一啲可能揸泥胶啊，或者是画嘢会闷啦。咁你喺过年呢个情景里面呢，就可以俾佢去放钱啦。咁呢个系好好玩咯。 嗯，同埋我都觉得呢，从中都有仲有另外一个智慧都可以同啲小朋友做一个训练嘅，就系当佢哋拆晒利是之后咧，试下考下佢哋，你会点样去用呢啲钱咧？嗱，你估佢哋会点答咧？ 呢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啦，就系你要同个小朋友点样去定立啦，同埋咧佢定嗰样嘢，你觉得系好定系唔好？嗱，冇嘢系绝对好，冇嘢绝对唔好嘅。咁你听下嚟讲，即好似之前你未有讲嘅话，你 Halloween 小朋友话要扮风咁样。 咁覺得點辦啊？係啦，咁其實喺個細路仔咧，佢係會有佢好多嘅意思，有好多意見嘅。咁其實同佢分配啦，咁或者係甚至乎再分得拆細啲，可能話啊 ，OK， 你而家有呢一筆錢啦，咁你呢筆錢你係想一次過用曬啊，定係分開用啊？好啦，分開用嘅話，你會邊啲時間你會用呢？會唔會係復活假嗰陣時啊？去邊度去買啲復活蛋，去玩啲復活蛋遊戲啊？又或者係啊，我唔係，我留翻暑假。咁啊，暑假考完曬試去玩啦。咁呢一個係個好好嘅 planning 嚟嘅。咁令到個細路仔咧知道咧，即係唔係教佢理財，係教佢有計劃。咁呢一個係重要。如果唔係咧，其實佢揸住啲錢又唔知道做乜嘢咁樣。咁當然有家長咧就會係放佢去一個銀行寶度啦，銀行寶仔度咁樣。其實咧呢一個都係一個途徑啦。咁但係細路仔可能都係未曾好知係乜，同埋頭先講嘅話。佢掂住啲錢啊嘛，有幾多張100蚊紙，幾多張50蚊紙，咁佢從中佢可能話啊，我想咧聖誕節咧，我想從全家人去一啲主題樂園度玩，咁啊佢又要了解一下啊主題樂園係幾多錢咧？咁一家大細係成家人要幾多錢咧？咁佢又夠唔夠咧？咁呢啲嘅好好嘅計劃咧，係可以係即係透過呢啲嘅嘢咧，就可以同個小朋友咧互動好多，同埋你會聽佢，最緊要係聽小朋友講乜嘢，呢一個先係最重要 咯。係啊，我都同意啊。雖然咧而家都好多唔同嘅銀行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推銷啊，又或者係啲吸引啲客户嘅手法咧，就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小朋友理財户口啦。我見到近排都好多好多嘅宣傳，一間咧又話有狐狸好受歡迎，嗰只狐狸做個銀行存摺簿個封面，又送埋遮又剩咁。另外一間咧又話啊，有你開個小朋友嘅户口咧，又有呢個著數啊，又點樣可以滾存啊咁樣。小朋友有理財嘅計劃都係好嘅，但我覺得比細啲嘅小朋友咧，我唔知道 Clara 同唔同意啦。我屋企咧就有4個小錢箱嘅。呢4個小錢箱咧有唔同嘅顏色，同埋每一個上面都會寫住一個英文字嘅。咁4個分別有咩呢？第一個係 save， 即係儲蓄；第二個係 spend， 即係你可以用得嘅，使咗佢嘅；第三個咧就係 share， 你可以同人分享嘅。咁最後一個咧就其實佢哋完全唔明嘅，但係 invest， 即係你可以我嚟投資。咁系啦，咁呢4個小錢箱咧，我就每一次咧，其實係爹哋媽咪咧，攣肥起上嚟啲硬幣周圍擺嘅時候，佢哋就會攞我哋嗰啲硬幣走去擺入去嗰啲小錢箱入邊。咁我哋就每次就借啲嘢咧，又開個話題同佢講，我話問下佢咯，你今次想擺喺邊一個小錢箱入邊啊？你想spend， 你想用咗佢啊？定因為你想點樣去處理佢咧？咁嗱，因為我啲小朋友都只不過係4、5歲啦，佢哋就好記得咧。啊，我哋好多有啲要分享咁，即係成日就擺咗落去分享箱入邊嘅。咁但係咧，開始漸漸大嗰個咧就明白，原來擺喺用花即係使嗰一個 spend 嘅小錢箱入邊咧，即係我出街可以攞啲出去嘅喎，即係我可以買嘢嘅咯喎。咁原來呢一個發掘嘅過程咧，對於小朋友嚟講又係好有趣 嘅。係啊，因為其實你而家呢個咧，你係幫緊個小朋友咧點樣諗佢個計劃啦，呢個係好重要。因為其實你如果好似你分得4個啦，其實你教緊佢4樣嘢咁啊嘛，即係4個理。咁呢個係好重要。咁如果咧你話啊，好似成筆錢真係擺咗喺度，之後點算咧？咁佢都未曾可以再切割，因為其實越切割得細咧就越好咯。咁我又想知啦，你嗰個投資你會係點樣？係點樣去分配，同埋你會點樣去做噶？係咪你會見到佢有1蚊，你入翻1毫子落去，佢100蚊，你入翻10蚊落去咁噶？ 其實投資我同埋爸爸都未係諗得好清楚住，點樣去 invest， 點樣去俾佢我嚟投資咧？我哋基本上就當係一個滾存定期户口咁樣咯。即係嗱，如果你擺喺呢一度，你唔喐佢夠咁上下嘅日子，或者夠咁上下嘅星期咧，咁就會多少少啦咁樣。 係咯係咯，即係頭先你可能係即係個投資，你可以係你俾佢咯，即係大家可以同意咁樣。OK， 咁如果咧你咧係夠俾10% 佢，啲細路仔細啦，咁可能10% 係會容易計啲咯。因為其實你出食飯有加一服務咁樣，其實都佢都容 容易少少計嘅，即係一百蚊就加十咁樣啦，咁樣咁好似頭先你咁樣，都幾好玩喎，我覺得咁就係、是、啊 ，OK， 你我哋咧可能每半年結息一次咁樣啦，咁啊睇下咗少少前身有幾多錢，咁咧你就係之前 agree 咗係可能有10%俾佢，有10%，咁你咪可以即刻又 on top 擺埋落去咁樣，我覺得呢一個好好玩啊，你呢個好中意你呢四個小錢箱啊， 多謝你，其實如果大人做得到呢四個小錢箱咧，都應該儲得唔少錢噶。不过咧，我就要问翻阿欧哥，睇下佢建议一下我哋呢个 investor 投资嗰方面，可以下一次有啲咩回报大啲嘅好嘅投资方向先。好，我哋今日咧唔该晒 Clara， 麻烦晒你啊！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OK， 拜拜。 回阿嘉明一句先，基金价格可升可跌啊，投资者知道风险啊吓，又要衡量一下啦。作出购买决定嘅时候咧，要征求呢个专业嘅一啲咨询啊吓，咁你先可以咧，即系令到自己咧啊个风险冇咁高嘅。 曲棍球系用曲棍球棍以及咧就系球进行嘅一种团体制嘅运动嚟噶，主要分为草地滚球、冰上曲棍球两种。曲棍球嘅名称原来源于法文嘅，意思就系解作牧羊人嘅棍杖，系一项古老而且有4000年历史悠久嘅运动。埃及嘅金字塔同埋古希腊嘅壁雕当中，亦都有类似曲棍球比赛嘅图像，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同埋希腊时代嘅棍球游戏。随住历代经历嘅民族迁徙，由欧洲大陆逐渐扩展到去到英国唔同嘅地方。中国唐代亦都曾经流行过一个叫做步打球，佢嘅运动方式同埋形式亦都同曲棍球非常相似噶。曲棍球除咗分为普通嘅曲棍球以及冰上曲棍球之外，仲有一种都相当特别啦，叫做单轮车曲棍球。原来佢咧系需要好似马球一样。参赛者需要在单轮车上面进行比赛之外，想象一下，你踩单轮车的一个辘已经很难控制了，还要拎着支棍去到拍打这个球，还要射埋入去龙门入面，可以说难度相当之高。如果你觉得平时的生活比较无聊的时候，不妨试一试学习单轮车，再学埋这个曲棍球，应该可以填满晒你生活的时间表了。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跌落凡尘就只再没有想归去，在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盼再度有宁静海星光里看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许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达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架。石沉向深。 手里得到过放手，有谁还苦后回光照亮污垢。 神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喺星期三嘅晚上，唔知道打开电视机有啲咩精彩节目咧？这个时候等我打俾阿畅先。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7:30嘅时间先有盘点政策，系咪咧？ 冇错啊！咁啊，今集咧盘点政策，同大家聚焦去呢个沙田区嗰度睇下嗰啲政策点样落地啊！咁啊。沙田區咧近呢20年嚟咧都係全香港人口最多嘅地區啊，真係唔講唔知道。雖然行街大家去到沙田都知道人頭湧湧噶啦，咁啊，即係政府咧嗰啲將嗰啲創新科技咧同地區發展去結合啊，即係希望咧令到沙田區咧呢個社區保持活力之餘咧，但係同一時間啊都有呢個優質居住環境俾翻嗰啲居民嘅，咁啊等到咧希望唔使用呢個經濟發展作為代價咁話，咁啊究竟係點樣執行嘅咧？咁啊我哋今集啊就請嚟咧見證住沙田區發展嘅立法會議員啊盧偉國。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沙田呢个新市镇啊发展嘅经历同埋点点滴滴嘅。 系啊，我有段时间咧都系喺沙田区嗰度居住嘅，咁啊无可厚非。的而且确咧，沙田我觉得系一个同大自然几融合嘅地方，中间城门河贯穿咗啦。咁啊，另外咧，其实佢侧边咧都有好多山嘅。咁啊， 系啊， 无论系狮子山嗰边啦，定还是咧系讲紧针山啊，或者系依照住譬如城门隧道、城门嗰一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山。山咧抱住沙田嘅，咁所以咧，其实环境发展得几好，真系可以做到咧发展经济之余，又唔会牺牲咗大家居住嘅环境。咁啊，入边中间有啲咩策略啊，值得借镜咧？咁我都好有兴趣睇啊。7:30嘅时间啊，盘点政策。咁啊，另外8:00嘅时间有医生远离。 冇错啊，咁啊，今集咧全天候各位人类都要留意啊。今集讲呢个脱发嘅问题。咁啊，即系大家讲咧。缺乏咧，好似淨係諗起呢啲男士去到中年先會遇到嘅嗰啲地中海咧、但其實咧，男女老幼都有可能會甩頭髮嘅、即係雖然就好就忌好該會，咁但係咧都應該要留意一下先啊。咁、缺乏咧，即係除咗影響個外觀之外咧，究竟其實會唔會咧係其他疾病嘅先兆咧？即係我都冇從來冇咁樣諗。 係喎， 係啦。咁究竟即係從醫學上界定啊，點樣先至叫做有脫髮問題嘅咧？最緊要啦。佢嘅脫髮嘅成因同埋治療方法又應該係點樣嘅咧？咁、我哋今晚咧個節目就請嚟一位皮膚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講解，亦都會咧佢會順便啊破解一下咧坊間好多對好多脫髮嘅迷思，究竟有幾多係謬誤咁話？咁啊想了解多啲呢個問題嘅話咧，今晚8:00一齊睇醫生與你啊！ 係啊，頭先聽到我唱嗰句咧，即係恍然大悟，可能係因為其他嘅疾病令到你有脫髮嘅問題。咁如果你係只係擔心針對脫髮嘅問題咧？治标不治本，如果你可能处理咗你自己本身个根源嘅问题咧，可能啲头发又已经生翻出嚟。咁啊，到底中间仲有啲乜嘢我哋需要学习咧？8:00嘅时间，医生与你，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家家凝聚爱，户户人团圆。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我想同妈妈一齐食汤圆，因为由细到大佢都话我唔中意食，阿忠俾晒你。其实我知道佢都好中意食嘅。一家人乜嘢都要分享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啊，好似钟哥话斋啊吓，咁啊，一家人咩都要分享，咁啊，嚟紧咧元宵佳节啊，系时候开，可能喺屋企咧搓定汤圆啊，咁啊，等啊元宵嘅时候落下汤圆啊，一家团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预计中学跨境学生可以在今个月第二个星期内恢复回港上面授课，而小学和幼稚园跨境学生就可以在今个月下旬回港上课。有小学今日已经有30多名跨境生自行预约配额来港上课。有小五学生说今朝6点前已经起床，对于能够回校见到同学和教师感到开心。他爸爸说计划今个星期陪个仔返学，下星期俾他自行过关，认为上网课会影响专注度和社交能力，所以即使要每日预约和隔日做核酸检测，都希望个仔尽早回港上实体课。有小六学生和同班同学一起过关回港上课，说教上网课时早起身大约2小时，又说如果功课较多，在家上网课能够在落课之后立即做功课，认为比上实体课较好。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国务卿布林肯在今个月5号至6号访问中国期间，将寻求与中方官员讨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引发的战争。柯比向传媒表示，去年8月中国抗议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台湾行程，美中之间一系列会谈被搁置，涉及军事和气候变化等议题。布林肯今次访华将寻求重启有关谈判，或者为谈判注入新动力。柯比说知道布林肯十分期待此行到中国可处理所有有关问题，又指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当然会是美方期待布林肯可以提出讨论的议题之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布林肯访华的提问时说，中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平等互惠基础上和美方在双边和多边领域开展沟通合作，但必须指出美方不能一边沟通谈合作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亦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法国在当地星期二再有跨行业大罢工，公共交通受到严重冲击，民众主要反对政府提出的退休制度改革，有人就不满高通胀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巴黎有示威者说退休改革不公平亦不必要，因为迫使很年轻已经投入劳动市场的人需要工作更长时间。巴黎地铁服务因为罢工受严重干扰，部分路线减少班次，有地铁站要暂时关闭。国家铁路公司预料全日法国各地只有大约1/3高铁维持正常运作，城铁和区间列车维持正常服务的比率就更少。美国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受冬季风暴影响，遭遇冰冻降雪或雨雪天气，有地方要暂时关闭道路和学校。从新墨西哥州到西弗吉尼亚州，超过4000万人收到包括道路结冰等各种形式的冬季天气警报。美国气象局说，除了影响交通，冰冻天气亦可能造成停电。根据预测，德州因为道路或其他设施结冰所受的影响最大，肯塔基、奥克拉荷马、阿肯色、密西西比和田纳西州部分地区亦将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阿肯色州在当地星期一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说，德州自星期一起发生过百宗交通事故，首府奥斯丁发生10车连环相撞意外，一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12点，升68点，成交金额1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70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4，升2.2；阿里巴巴108.8，升2；美团176.4，升8；友邦保险89.35，升8；比亚迪股份250.2，升5.2；中国平安61.6，升8.5；商汤2.96，升1.3；建设银行5.0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1，日元129.99，瑞士法郎0.917，加元1.33，人民幣6.746，英磅對美元1.231，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7454点，升127点。港金报1802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12美元，卖出19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将军澳隧道巴士转乘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提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近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尤丽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通往渣华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在海丰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在虎山道桥底。新界区青衣乡市会路南行去青衣路方向近住长青村车多，而家车龙在青衣消防局。另外提翻你一啲封路情况，黄大仙庙有农历新年特别交通安排，黄大仙沙田坳道介乎龙翔道至凤德道之间全线系仍然封闭，只准专线小巴驶入，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 心居。 剧里面原汁原味地继承了小说文本的文学性，将上海生活的多个剖面纳入剧集里面，形成了浮调叙事。电视剧同时以更强烈的戏剧冲突承托起上海体验，特别是以住屋这个兼具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象征的关键词为核心，串联和勾勒出上海百态。 国剧830，深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季卯兔年新春团拜， 2月2日上11:30，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 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睇套戏都唔得。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歌都有得唱。但系呢首歌已经有翻咁多年历史，年青一辈未必听过。就算听过嘅嗰一代，都未必参透两个人相处嘅奥秘。我有个同我一样好鍾意砌模型嘅朋友，每次见到佢同女伴出现都非常恩爱，但系单独见佢讲唔够两句就大吐苦水。我经常问有乜嘢咁唏嘘，通常离不开都系一啲性格上嘅矛盾，例如唔接受自己嘅喜好。你都听过好多女士唔接受男朋友鍾意砌模型玩玩具，因为呢啲系小朋友嘅兴趣，经常投诉同男朋友去街一定要行玩具铺，感觉好似阿妈带住个细佬。男士去到铺头望都唔望下自己女朋友，只会望住啲模型玩具。偶尔女伴会讲啦，呢个系乜嘢嚟噶？男士就会滔滔不绝将呢盒模型或者相关动画嘅背景讲出嚟，越讲越兴奋。女朋友通常嘅回应就系、是、读书唔见你咁叻。相信女士喺人生岁月当中呢句仲会讲好多次，对象包括将来嘅老公或者未来嘅细路。早排喺互联网睇到一则贴文，楼主话同女朋友去睇最近一套关于打篮球嘅动画。由于呢个故事已经有四分一世纪，所以今次带住满满情怀，谂住同女朋友分享。点知女伴由买飞开始，已经不断质疑点解要睇呢套戏。由于佢哋年纪相差十年，女朋友完全冇睇过呢套卡通，莫讲话有呢啲回忆啦。楼主在看戏过程里面异常感动，甚至流出眼泪。女朋友见到这样的情况，没递上纸巾，反而讲出这句，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感动。讲下讲下，结果分手收场。你可能会说，因为看一套戏两个人就分了手。其实问题不是看了什么戏，而是到底两个人相处是不是会接受对方的所有，包括他的过去。每个人都有过去，过去成为这个人的回忆，亦是他成长的一部分。两个人相处除了当下开心，对将来有盼望，更重要的是你会不会接受他的以前。女朋友不明白为什么楼主看这套戏流出眼泪，即是不明白他的过去。其实应该庆幸身边的人仍然拥有一份童真。不过这样永远都是双向，每个人只是会接受自己的过去，不会容忍其他人的历史。调翻转头，希望其他人接受自己的历史，但是又不断攻击其他人的过去。除了看自己，尝试看埋人哋。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流泪眼，留住痴心伴侣，我的话，愿君心记取。难自救，我愿死生也伴随。 千载。若要死，便生生死去，流泪眼，留住痴心伴侣。我的话，愿君心记取。既然君终结难，难自救，何愿死生？若要死，愿生生死去。说不尽是我情，我只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嘅饮食图鉴咧，咁啊同大家讲下啲好简单，亦都咧都颇美味嘅食物。咁啊，三文鱼我相信，诶，两位中唔中意食啊？ 中意， 中意， 中意。 你用咩角度睇先？即系又系用嗰个系咪？多个厕所啲菌嗰个方向去睇啊，佢话是美味程度先， 美味程度 中意， 美味程度中意 啊，生熟都中意， 生熟都中意。今日整呢个咧半生熟、啊、介乎喺全熟同埋呢个生之间嘅，咁啊做法都相当之简单嘅啫。咁我哋先准备咗三文鱼啦，三文鱼我唔需要切咗先噶啦，你反而咧喺街市又好，或者嗰啲日式超市咧，佢有。一 pack 咧，可能大概七十幾蚊，已經有一節嘅三文魚魚肉啊，純魚肉嘅。咁你咧就買翻嚟啦，咁樣。咁通常呢一啲純魚肉咧，佢就已經係連埋啲骨咧，都已經幫你起走曬。點解話起走曬咧？ 皮咧有冇啊？起皮嘅。 皮 有皮嘅。 我買嗰啲咧，有啲又有啲冇啊！你講得啱喎。如果你想自己起埋個皮嘅話，咁你咪自己切一聲咁起埋佢。不過呢個要小心個刀啊嚇。好啦，咁如果你話點解有陣時啲魚骨咧都係要自己起咧？因為其實你劏一條三文魚啦，通常佢來貨嘅時候咧一大條啦，好似我以前劏三文魚嘅時候，咁入邊咧佢個來貨正常嚟講咧。入面嗰啲魚嘅內臟，佢都已經幫你起咗㗎啦。咁你嚟嘅時候呢就攤喺個砧板嗰度啦。咁如果大家有去啲日式超市，都可能見嗰啲姐姐呢就去到處理啲三文魚嘅。咁佢通常呢就我以前學嘅時候呢就用啲魚生刀，就先喺嗰個三文魚嘅魚皮嗰度，由個尾嗰度呢就慢慢片。咁片咗出嚟嗰啲咪一條好長，即係由佢個尾至到佢個腮位，咁就已經一條啦，一條三文魚啦。咁嗰個皮呢我哋唔會抌嘅。唔抌嘅，因为嗰、那个系啦， 我哋先 系 啊嘛， 我哋先会将佢去整翻干佢，跟住再处理下腌下佢啊，跟住又继续风干佢咁样。跟住钟哥讲得啱啊，咁啊日式菜入边咧，其中一个就系烧三文鱼皮。 哇，呢个送清酒一流啊！ 系啊， 流口水。 烧三文鱼皮、烧鸡皮呢啲咧，都系助酒嘅好食物嚟噶、啊。好啦，咁你个皮咧，即系三文鱼皮已经切咗啦，咁啊处理咗啦，跟住咧你就要再将嗰、那个鱼头啦，同埋佢。鱼身咧就分开斩件，咁其实当你喺个鱼尾就片佢其中一边最大嗰边嘅肉嘅时候咧，你除咗系沿住佢嘅骨片咗嚿肉出嚟之外咧，其实佢仲有好多细骨嘅，嗰啲细骨咧系要用钳即系。 系咪女士嗰啲眉钳，女士呢啲咁样嘅钳咧？ 逐条掹啊， 逐条逐条逐条系咁掹。 哇！呢个工序好烦。 呢个工序系有啲烦嘅，同埋咧钳嘅时候都好讲究，嗰个钳嘅时候会唔会整烂晒嗰啲三文鱼？ 系啊系啊。 有阵时你哇条个三文鱼骨好幼嗰啲咧喺入边，咁有啲人就心急咧，就将嗰个钳咧就拱入去，捻入去。咁你其實就整爛咗啲三文魚肉嘅，咁呢啲工序大家都 我唔用鉗嘅，我用把大刀嘅， 一嘢斬落。 唔係因為我細個睇 Rambo 咧， 跳出嚟， 第一滴血咧，佢哋中咗子彈都係攞把刀 一嘢 跳出嚟。 喂，但 Rambo 嗰個吉係吉自己喎， 中個吉條魚， 佢唔係吉條魚喎。Rambo 真係一絕啊！好啦，咁跟住咧，好啦，你喺超級市場買咗呢個三文魚之後啦，咁你準備咗啦，跟住你咧去到拎住個三文魚嘅時候一嚿。你就先將準備個鑊，咁啊熱咗佢，咁可能落少少嘅牛油喺個底嗰度咧，就整香個鑊先啦，整熱佢鑊啦。跟住你就將呢個三文魚咧就放上去煎，煎四面嘅，煎四面，但係唔需要煎好耐啊嚇。咁啊最主要因為三文魚都好啊，因為佢其中有一面咧，佢一定係可以睇到嗰個肉咧個顏色係點樣。咁你就煎咗幾面之後，你發覺中間都仲係保持到嗰個魚生嘅質感，但係外面咧都已經係俾你煎香咗啦。咁喺呢個時候你就可以拎上嚟啦。好啦，拎上嚟就备用啦。咁然后咧就准备一个好简单嘅 sauce， 一个酱汁。呢、这个酱汁需要嘅材料咧都系非常之简单嘅啫。咁啊，先要准备呢、这个蛋黄酱啦，亦都要准备少少嘅豉油啦，同埋芥辣就大家识做转变。你可以用日式嘅芥辣 wasabi， 或者用黄芥辣，我觉得两个嘅味道咧都好好嘅，即系都好 match 呢、这个。咁亦都可以准备定啲沙律菜，例如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呢个火箭菜， 系火箭菜诚意 系嘛？火箭菜系我每次都系 extra 呢个火箭菜，其他嗰啲就。正常咁樣，好啦，咁跟住你就放咗喺個碟上面之後咧，你就將呢、這個三文魚咧，就再將好似切薩斯米咁樣就切到一嚿嚿。你中意厚切，你咪自己切厚啲咯。咁放上去亦都排到好似人哋日本料理咁樣排個三文魚咁樣。咁你排出嚟嘅時候，你就再將頭先個醬咧就撈埋佢咯。跟住就慢慢咧就喺上邊就啊咁啊做一個應該黃黃地色噶啦，啲醬出到嚟嘅時候就淋喺上邊。咁呢個三文魚嘅一個食物咧。芥辣三文鱼就已经完成噶啦， 呢、這个好喎、 啊，這个其实第一几容易整啦，你见个工序都唔系好难，但你都系煎香佢，跟住就切，同埋个酱咧非常之简单，即系需要芥辣少少嘅豉油同埋蛋黄酱，再捞，跟住已经淋上去啦。 阿萧，下次有啲掹咗骨嘅，你俾我啊，我系唔中意掹骨嘅过程。 你有 Rambo 刀啊嘛，使乜惊啫？ 我的享乐时代。 Yeah，Vicky 好想分享咧最近嗰个好享乐时代一啲嘢，好开心嘅就系上个礼拜冻噶嘛，系咪？ 系啊。 咁我屋企咧就喺十一月开始咧就已经有一只蝴蝶咧喺我屋企嘅门口咧就结咗蛹。 真噶？ 真。 自来蝶。 自来蝶啊，系玉带凤蝶嚟嘅，因为其实咧我自从上年 有冇买下啲彩票啊嗰啲啊？ 有品种噶。 系啊。 叫咩名啊？讲多次嚟听。 玉带凤蝶。 玉带凤蝶。 系玉带凤蝶，系啦，玉带凤蝶。 连啲学者要咁样，玉带凤蝶， 系要学翻佢啲术语咁样口吻系嘛？咁其实系我上年咧新年嘅时候咧就买咗棵桔啦。咁佢上年嘅春天咧就开始有好多嘅卵咧喺嗰棵桔嘅叶上面啦。咁开头我都唔为意嘅，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嘅啫。咁我就冇理佢啦，又冇特别冲走佢咁样。咁跟住佢就开始咧去变成幼虫啊。咁跟住咧就开始 见到你日日都要睇佢啊？ 系啊，因为我日日都要上去淋花，同埋我啲狗都要上天台屙屎屙尿。 你真系啊！ 对唔住啊，去厕所啊，佢哋 咪系咯， 系啊， 两个讲埋俾你激死啊！ 系啊， 都系人基本生活需要嚟嘅，都系赤裸啲情面啫。 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 呢个 真系唔好意思啊， 表达方法嚟嘅。 对唔住， 咩其实冇乜所谓嘅，我觉得我包容性好强，因为我屋企我都系讲呢个形容词。 因为我习惯同咗我啲狗狗咧，上去屙噗噗啦咁样，所以习惯咗。对唔住啊，咁样再讲翻，系啦，讲翻蝴蝶先，讲翻蝴蝶先。 越聊越黑， 系 冇嘢啊，正常。 咁咧，其实呢一种蝴蝶咧，玉带凤蝶咧。其实喺香港系好常见嘅，因为香港比较暖啊，咁所以佢咧多数一年四季都见到。咁但系奇就奇在咧，佢哋多数咧就喺冬天嘅时候之后结蛹过冬嘅。咁上个礼拜好冻噶嘛，佢由十一月尾开始结蛹咧，我就谂住咧多数都系三四月先会出翻嚟噶啦。佢上个星期年初四啊，佢出世喎。 早产。 早产，我其实我有啲担心嘅。 有冇噶？我好奇问嘅咋， 唔知 有 冇咯。 系啊，我连个蝴蝶名都未听过。 玉带凤蝶， 蝴蝶咧，我识两样嘢，蝴蝶酥同埋蝴蝶湾。 系啊， 其他我都唔识噶啦。 我识玉蝴蝶， 系咯，我对上一次听就系阿谢霆锋啦。 玉蝴蝶，系啦。咁咧佢就出嚟，开始见到佢变透明个样。咁跟住咧，但系因为佢跌咗落嚟，因为佢喺我个门罅侧边结蛹啊。其实呢两个月我每次闩门都好。好緊張就係驚整到佢， 即係夾到佢。 係啦， 移去第二度咪唔使驚夾到佢。 唔係移唔到㗎，因為佢結蛹咧，佢係佢有條絲咧係攬住咗好實嘅，好實嘅。你就如果同埋你夾硬掹咧，好驚整傷佢啊嘛。係啦，咁跟住佢跌咗落嚟啦。上個禮拜，咁我就將佢擺翻落盆吉度。咁我就係上個禮拜初四嘅時候見到佢開始變透明，我即刻好緊張啦，即係上網睇啊，會唔會唔係垂直咁樣結蛹咧？佢出唔到嚟咧咁樣。咁我上網睇嘅時候，哦，原來有啲人教咧就係用膠布將佢咧固定翻喺個樹幹上面， 黐翻佢上去，跌咗 係啦， 係 啦，因為佢咧個蛹啊要喺上面出世啊， 使乜防水嗰啲㗎？ 咁又冇，其實咧佢上網就教咧唔好用膠紙，因為膠紙係死力。咁用膠布咧，佢就有空間有空隙俾佢喐啊！出嚟嘅時候， 整親嗰啲膠布， 係啦係啦，藥水膠布咁樣，咁黐住佢，咁跟住之後，竟然出到世，我好開心啦！佢仲要足足喺嗰度企咗一日，佢先啲血咧先流到佢啲翅膀度，同埋好凍啊嘛！記唔記得初四嗰日好凍啊？ 恭喜恭喜恭喜！ 係啊係啊，跟住我就 仔定女仔定女， 身為媽媽女仔嚟㗎，因為有分嗰啲顏色咁樣，係啊，咁跟住我就覺得好開心啦，好 lucky 啊！我覺得 多謝你啊！简直上咗一堂好嘅生物课， 系 科学堂嘅 现实，科学堂系啊。咁我觉得即系大家都不妨即系，譬如等车啊，啱啱我哋又今朝又讲啊，去睇嗰个啊绣球花，其实都系好多蝴蝶出世嘅时候啊。 咁我想问你，咁辛苦棉乾碎湿搞咗只蝴蝶出嚟啦，而家只蝴蝶去咗边度？ 飞走咗。 吓，走咗啦。 系啊， 头也不回。 真系咁噶啦， 有冇讲低两只字多谢咁样都冇啊？ 佢离开之前，佢又张开个翅膀俾我睇下佢几靓，佢先走嘅。 有冇啲孝蝶报恩嘅嘢噶？ 但系多数咧，我上网睇嘅啲人 咩带你去揾金砖啊呢啲咧？ 咁又冇喎。 停喺个地下嗰度唔喐嘅，等你行过就要掘佢出嚟。 等我期待一下先。 人生系咁噶啦，有啲嘢短暂停留好似。我啲股票都系噶，留一晚啫嘛，第二晚就转咗仓啦， 要即日先啊嘛。 系啊，但系开心嘅，我觉得喺新年见到佢呢一个现象，因为好少会喺冬天咧就会羽化嘅。 系 系啊， 你羽化呢个字啊， 系 我对上一次听系中三啊，定中二嘅时候。 羽化 唔系因为我自己嗰段时间不断睇啊，上网系睇，系咁睇，咁喺佢侧边，即系坐喺佢侧边，就系咁上网睇，究竟而家呢个时间系点样嘅咧？点样嘅咧？我觉得自己好似就快可以做到呢一个蝴蝶专家。 哇！ 啊、开心嘅，但系我觉得又识咗 讲多次个蝶名出嚟听。 玉带凤蝶， 玉带凤蝶 系 玉蝴蝶啲 friend 嚟嘅都系。 阿 女女叫咩名啊？ 初四，因为佢系初四出世， 初四都话有名嘅呢啲女仔人家点会唔改名？ 佢嘅面口系点样啊？嗰个 初四，初四咁嘅样， 初四咁嘅样啊，系啊，有趣嘅，大家得闲就睇下啲蝴蝶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拿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